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茂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在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402点，跌5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9点，跌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26，瑞士法郎0.905，加元1.261，人民币6.456，英镑对美元1.401，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87。新西兰元兑美元0.7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21美元，卖出176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各位听众，6:08的时间，现在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朝头早的时候都已经紧守住岗位陪着你们了。 出面是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1%， 咁雨粉飞飞啦。朝头早嘅时候，如果你驾驶人士都要用下水拨啊，咁啊条路又可能有啲地方咧就积咗啲水凼，咁啊大家咧都要小心啲。特别咧，如果系开始好多人咧都会等车嘅时候咧，行过嗰啲譬如巴士站啊、小巴站嘅时候咧，都要望一望啊有冇啲水凼咧。有阵时一个唔觉意咧，挤到啲水落人哋嗰度，你谂下人哋星期五谂住 Happy Friday 啊，做完今天嘅工作咧就轻松下，点知朝头早俾你挤咗啲水上去，几唔好咧，系咪？咁啊，所以驾驶人士咧都要真系及实条路啊，专心啲揸车，安全第一，咁啊顾己及人系最紧要啦。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人最紧要咧及时行乐，系唔系咧？其实就系正值因为生命系有限，所以我哋先至咧会显得啊，我哋自己有好多嘢好想做，我哋会将好多唔同嘅事情或者系人都分咗咧自己心入边啊，分咗唔同嘅优先次序。喺你嘅心入边，乜嘢系最重要？你有冇谂过呢一个嘅问题咧？就系因为正值嘅生命有限，所以我哋先至要更加努力，去到咧就系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千祈唔好浪费。我成日都系讲呢句噶啦，浪费咗嘅时间真系追唔到噶，好老土，但系又好啱。喺呢个世界上面，重要嘅咧唔系你到底做咗啲乜嘢，更加重要嘅系你如何让别人完全相信你真系做咗啲乜嘢。因为我哋好多时候生活喺自己嘅空间入边、环境入边咧。我哋可能做下做下，发现原来只系自己一个人活着，疏忽咗身边嘅人。我哋有冇好好地认识我哋身处嘅地方呢？我哋又有冇好好地认识身边嘅人呢？正值就系因为生命有限，所以我哋更加咧要快啲了解多啲我哋身处嘅地方，快啲了解多啲我哋身边嘅人。咁啊，如果大家 friend 嘅，觉得投契嘅，可以咧又快啲成为咗好朋友。样嘢咧都要快，如果唔系啊，时间行得比我哋快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发现，原来我哋已经慢慢失去咗好多嘢噶啦。 遇上只挥实替代，而闪灯只你残留太耐，一秒半秒只虚无澄清，记录片面已经当全程。原来少少感觉可以缩细放大，只要将双眼擘大，有咁大得咁大。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唔系咁大，只要将眼界放大，有咁大得咁大。其实呢个世界唔需要太多边界，学科最爱看世界，咪咁大惊小怪。你跟得快唔表示你行得快，咪下半句太快，制造自己咁大。你一张手指，你可以选择两个故事，要一个正常地沟嘅黑砖作业。你一张手指，你可以选择两个故事，定系即景即有，话都冇咁易。每一个故事有过去、现在、完成两个字，你系未睇晒，咪咁快嘈生晒。每一个故事佢有佢存在嘅意义，上次有得变坏，但系记忆唔升变坏。如想只挥实替代。色彩片未残留太耐，不要答案就要即快门无声，记录片段会比爱长情。如想只挥实替代，而闪灯片未残留太耐，一秒半秒未至于去无全清，记录片面已经当全程。原来少少感觉可以缩细放大，只要将双眼擘大，有咁大得咁大。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唔系咁大，只要将眼界放大，有咁大得咁大。其实呢个世界唔需要太多边界，学科最爱看世界，咪咁大惊小怪。你跟得快，唔表示你行得快，咪下半句太快，替造自己咁大。只要你忍耐，世界不会未来的何人等待，错过了也没人怪。只要你忍耐，一旦不留位就会失去了精彩，我干脆把它全都掰下来。只要你忍耐，就像那爬到屋顶上乱跳的小兵，不小心就掉下来。只要能走完，只要你自己觉得够嗨，这个世界很多惊喜等着你去打开。遇上几把一次太多色彩片未残留太耐，不要答案就要即快门无声，记录片段会比爱长情。如想只挥实替代，而闪灯片未残留太耐，一秒半秒未至于去无全清，记录片段已经当全程。 6:15嘅时间，呢首系歌曲《即拆即影即游》。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我是林慧。每一次我自己听到这个环节名叫做 Coffee Time 的时候，都会好想有一杯香浓扑鼻的咖啡在我面前，可以给我醒脑又提神嘛。过完个农历新年，很多人都觉得食肥了，不过更加严重的问题可能就是囤积在家里的食物，你还要慢慢去消化它。长期咁样食呢一啲高脂、高糖、高热量嘅食物，除咗对身体嘅健康可能有一定嘅风险之外咧，我谂体感嘅感觉最实际就系会觉得好滞、好饱啦。今朝早同大家讲下几款消滞嘅饮品。好多人咧食完呢啲高热量嘅食物嘅时候咧，都中意伴随住饮一杯茶嘅。其实喺中医嘅理论，茶是有利尿、解渴和消滞的功效的。如果吃得太饱之后喝回杯茶呢，其实是相等于消脂的。加上茶类其实是有丰富的儿茶素，亦都有抗氧化、提高新陈代谢等等的功效。其中乌龙茶呢，就是最佳的消脂和消油腻的代表了。第二样东西呢，我想日本人会多一点用的，就是一些果醋了。其实醋入面咧都有氨基酸，可以有助消解体内嘅脂肪噶。第三样嘢就系中医都好推介嘅山楂茶啦。山楂味酸带甘，可以降血脂同埋降血压，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咧都系好有益处噶。山楂咧更加有20%嘅纤维，仲可以促进埋肠道嘅蠕动添。第四样嘢咧就系柠檬水啦。柠檬大家都知道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啦，如果可以加少少蜜糖来吊下味呢，就可以将原本没什么味道的水既酸又甜，其实都挺易入口的。最后一样要推介给大家的呢，就是打边炉大家都很经常会饮用的酸梅汤啦。酸梅汤里面除了有乌梅之外呢，亦都有山楂、陈皮等等，都可以帮你身体里面减紧啲油腻感。加埋陈皮咧，仲可以有助抑制剩余嘅糖分转化成脂肪添。女士们，今日开始，除咗谂下饮咖啡之外，有时朝头早饮下头先嘅几类饮品，作为一日嘅好开始，对你嘅身体可能都好有益处噶。 这一刻，原来自己没法一样，不再拖拖欠日久未敷清的账。但是我决心不再迷梦，从来没计算，从无自控，分手的一刻我便看痛，如同行没法孤单挺大众，让负累再加深也无用，在余下旅程谁会赠我 星火千百种，这一刻原来自己活法一样，海阔天高已经超过了想象，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可不可以共处欣赏，寻路向分手的片段，我未回想。 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我是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时装设计荣誉文学士四年级学生张翠珊，今年就20岁，在课堂上面学到的嘢都有帮助到我拿到第19届的香港鞋款设计比赛的全新潮流及造型的女装时款的组别金奖啦。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你知唔知印尼姐姐喺香港有咩目标？ 我是马儿，我是印尼人， 我一路做嘢，一路读书，啱啱考咗一个幼稚园老师证书，完咗合约，我会翻去印尼教小朋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是啦，6点22分 ,Happy Friday。星期六日的天气是怎样呢？都望望展望明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都是日间温暖的。现在是21度啦，照道理来讲，看完文字都会觉得咦，星期六日的天气都不错啵。都是明日稍凉，如果你是想着去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哎，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香港都有好多咧，就系单车公园以及单车径噶。天气如果真系回暖嘅话啦，又系时候咧可以去踩一踩单车。咁啊，乘住呢啲嘅凉风，听日再加上凉凉地咧，可能你踩个距离会更加远添啊！香港咧有10个嘅单车公园同埋单车径，包括咧就将军澳、九龙湾、大水坑。部分單車場更加設有咧就係租單車服務噶，咁啊你可以完全唔需要咧就自己擁有一架單車，都已經可以成家人開開心心去踩單車。 港島方面有哪些呢？看看啱啱你的、方向或者你附近的區看看會不會有呢？鰂魚涌公園單車徑又有啦。九龍區方面呢，西九龍的海濱長廊啊，蒲崗村道單車公園啊，嘉炳達道公園單車徑啊，九龍灣公園單車場啊，新界真係會多啲嘅。例如你可以喺青衣公園嗰度啦，嗱，屯門公園啊，仲有大埔海濱公園啊咁樣。再加上咧，而家香港有一條非常之長嘅單車徑，咁你簡單啲嚟講，你可以由大圍踩去馬鞍山，或者咧由大圍去完馬鞍山之後，再折返翻去沙田，然後再一踩咧。就踩到去上水，再远啲可以去埋元朗，元朗又可以去埋呢一个嘅经天水围屯门，落翻落荃湾。咁单车径咧的而且确非常之长，希望咧可以继续咧就越早咧就越完善，咁啊令到我哋咧即系中意单车嘅朋友咧可以越踩越多啦吓。好啦，仲有呢，如果你唔鍾意踩單車嘅，或者你未學識踩單車嘅，又有小朋友都可以呢，就推介你去一個喎，全港嘅第一個呢，就是空中草地運動公園。咁入面有一個呢，就係、是、過五米高嘅一個叫做滑草梯懸吊式平衡木咁樣嘅，即係有兩樣嘢玩，咁大家呢都可以試一試，試下上網搵一搵，位於呢一個嘅沙田區嘅小朋友嘅玩樂嘅地方。如果落雨就冇得去啦，因为佢咧就露天嘅。咁但如果佢系喺呢一个好天嘅情况底下咧，大家都可以玩啦。话一个咧就圆吊式嘅平衡木，即系咩咧？即系其实嗰啲平衡木平时就坐地嘅，佢呢个咧就系、是、用咗好多条柱，跟住掹住一条条嘅木板，咁啊等啲小朋友咧可以喺上边行下呢一个喂摇嚟摇去嘅平衡木嘅，咁啊帮助到佢哋嗰啲小腿啊发展啦，小腿肌肉发展啦，同埋手脚协调嘅，咁啊都几好啊吓。同埋你成日见到咧啲外国嘅小朋友咧就喺个雪地嘅山坡上边啦，就拎住嗰啲好似滑板咁嘅削削落去，雪板咁嘅削削落去嘅。咁啊呢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咧就系、是、草地。人造草地，咁可以喺一个假嘅草坯上面啦，咁啊射落去，咁小朋友玩呢啲都唔中意，梗系中意啦。大人都会即系贪玩嘅时候都会静静地话哦，我陪你玩，其实就自己想射埋一份咁啊。最紧要咧系咩咧？一家人玩得开心咯，稳定地方就准备出发啦吓。十合八地球保卫队。Your star。 一加一加一再合成造句话，若然加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话。尊贵的专家，去抵抗风化，火灾之中，请你回来，别要怕。不再知道 好快脆活到六点半钟啊！听听新闻先，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日本政府表明，如果外国公务船强行登上尖角诸岛，即是中国要的钓鱼岛，日方可以实施危害射击。共同社报道，在自民党一个联席会议上，政府表明，如果外国公务船强行登岛，日方可以认定为恶性犯罪，可以使用武器压制对方抵抗。如果外国公务船带走日本人士，日方可以登上对方的船只并且夺回。对于在领海周围飞行的小型无人机，自卫队可以视为侵犯领空，可以将无人机击落。中国今个月起实施海警法，授权海警在执法时可以对外国船只使用武器。中方重申，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是中方依法维护主权的正当举措。匈牙利政府决定将宵禁等疫情防控措施延长至3月15日。官员说，匈牙利已经出现第三波疫情，未来一两星期的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另外，疫苗接种速度将会加快，未来两星期的接种人数预计将会超过目前已经接种的人数的总和。总理欧尔班表示，匈牙利正是处于疫情大流行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在未来两星期医院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匈牙利自去年11月11日起实施更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每日8点至翌日5点全国宵禁。匈牙利已经批准并采购5款新冠疫苗，星期三开始接种中国国药疫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说，关注新型冠状病毒后遗症对健康等方面造成的长期影响，会视为后疫情时期的首要任务。克鲁格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视像记者会说，一成欧洲新型肺炎患者在痊愈之后12星期仍然有不适症状，很多人的症状会持续更长时间，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专家说，后遗症是各种症状的不同组合，包括胸部和肌肉疼痛、疲劳、呼吸急促，以及患者描述的认知方面的症状等。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头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嘅，咁啊空气都算系几好吓。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早晨。 早晨啊，咁啊出边啊21度喎，冻唔冻啊？而家你嗰度凉唔凉定系暖咗咧？ 哦，嗱，今日咧就比琴日暖咗， 吓， 系就比前日冻咗嘅。 但系就好湿喎，今日都应该 咩啊？ 今日应该好湿喎，又落雨又剩。 系啦，即系我成日觉得而家到底系咩天气咧？一时咧就春天，以为啊，一时咧就好似变翻秋天，然之后咧而家就好似又回南天。到底而家系咩天气？好似捞到暖晒龙咁样。 回南天系最似噶啦，而家出边 系啦。嗱，今日咧就想同你讲一讲，一样，我有冇讲过开箱文呢一样嘢啊？ 冇， 未啊嘛。咁啊，成日话咧上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咧，咁有一种咧，我就成日唔想去睇，但系成日吸引咗我哋去睇嘅一种影片嘅类型，就系叫做开箱文。即系开箱文就好简单嘅啫，任何产品都有开箱文嘅。咁譬如话，有啲人咧就系纯粹咧就系，譬如佢买咗个玩具咁样先算啦。跟住咧佢就拆咗件玩具，画一次俾你睇。就系咁样嘅啫。跟住当然可能会讲几句嘢，话呢个玩具咧就咁啦，然之后就咁，价钱就点。咁唔系净系玩具嘅，就有啲系电器产品啦。又或者是有一些嘅衣服鞋物啦，咁有好多人咧就純粹是拍呢啲咁樣嘅片，開一次俾你睇，咁就做完咗啦。呢啲咧我哋就叫做開箱文啊嘛，即係開咗個箱，以前就寫篇文章啊嘛，而家就拍俾你睇。 係啊，而家拍俾你睇。 咁我話覺得幾無聊嘅喎呢啲嘢，但係又好奇怪喎，就好吸引咗啲人去睇。 係啊，好多人睇嘅。喂，鐘哥你講得好啱啊，其實我開頭咧我真係覺得。边度有人睇噶？咁无聊，你净系睇人拆啫，但你冇份拥有噶。 系啦， 但原来好多人睇噶。 点解你会睇啊？ 我冇睇。 有趣嘅地方就系点解要睇啊？ 系啦， 好多人睇啊。 好奇啊嘛，因为大家 嗱，第一咧就系、是如果你对嗰件产品你又想买，但系又唔知佢好冇，即系琴日都讲咧，官途无限好啊嘛。如果有人睇埋，就算系 3D 俾你睇晒360度。你都覺得好似爭咁少少咁樣，咁於是乎，如果有人拍條片，喂，我開出嚟俾你睇埋，啲人就會覺得，哦，我睇完先，好似了解更多啦，我先至去買。 我買嘅時候先 覺得 抵， 係啦， 精明， 精明啲。另一個正話你講嘅抵啲嘅，即係如果我唔想買，但係我又想擁有，我睇咗當買咗。 哦， 咁我睇咗啦嘛，睇咗，哦，都係差唔多啫。感觉上好似自己已经拥有过呢件嘢，咁我系悭翻啲钱。 哦， 咁而且咧，最终得益人系边个咧？唔系个生产商喎，就系 拍嘢嗰个人咯。 拍俾人，嗰个点击啊嘛。 我见咧，佢哋成日咧有新电话出嘅时候咧，佢哋咪即刻有一个，跟住就开咯。好多人睇噶， 好多人睇噶，即系可能佢会讲睇下里边有啲咩功能啊。 系咯。 是啊， 其实款一即系每一款咪差唔多咁嘅样，但系都有人睇嘅、 哦。就系咯，但系又好笑嘅，我成日都话，嘿，有咩好睇啊？你变咗，你冇咗拆玩具或者拆呢啲产品嘅第一手感情啊。 系咯，呢个我都好紧要嘅，即系我 攞咗啊嘛。 系啦，买份玩具翻嚟嘅话咧，我梗系自己拆啦，由细个到而家都系个自己拆嗰个兴奋嗰个感觉。 系啦， 系啦，冇晒而家。 嗱，咁你而家你我当你睇完之后话，我真系好中意呢件产品，于是你去买翻嚟啦，即系你睇完嗰个开箱文之后，你好中意嗰件产品买翻嚟啦。但系你当你拆嘅时候，你个感觉的而且确 是会减了一半的。 嗯。 因为就是原来你已经看过。 嗯。 你看那些开箱文那些片你看了嘛。咁人原来都是这样你拆的时候就冇咁开心。 哦、如果 你就话。你仲话就系讲咧，以前细个僆仔嘅时候，你自己拆啲嘢出嚟，你兴奋啲。 系啊，好兴奋噶。 系啊， 系啊。如果咧喺每一盒嘅玩具入边，我又送即系好似啲玩具箱咁 random 咁样，我送一张特别嘅卡喺入边。咁可能佢有一套唔知几多款嘅。嗱，咁如果嗰个人，譬如 YouTuber 咁啊，拍完之后咧，可能佢抽到其中一两张啦。咁但系我拆嘅时候，我都仲可以存在到个兴奋嘅感觉，好似会唔会咧？呢个方法？ 但系有几多件产品有呢啲嘢送先得噶？多数都冇噶嘛。 系喂，但中国我又发现另外一样嘢啊，就系、是、有啲人咧，佢好中意望住个 mon 咧，就睇人食饭。咁睇人食饭嗰啲人我又系唔明噶。我睇住佢食饭，佢食得好开心，但系点解我仲要睇住佢食饭，我又冇得食？ 嗱呢个咧，嗱呢个一样啊。我讲埋另一样俾你听。咁、我见过有啲咧叫嗰啲分享平台嗰啲 live 做乜嘢呢？纯粹好简单，好简单，影住一个人读紧书，跟住咧就有音乐喺底啦，四个钟头， 哇， 四个钟头纯音乐就影住一个人，坐喺度，佢真系读紧书嘅。好啦，点解？但系我睇哇，成百几，唔系百几啊，系几百万个 hit rate 嘅，唔系啊嘛， 点解咁多人睇？ 几百万？ 系啊，因为好简单，就系有好多人夜晚咧，或者唔知几时咧，佢自己读书。觉得好闷，冇人陪佢，佢就开一条咁样嘅分享屏影片出嚟，跟住咧就会觉得好似有个人喺佢隔篱同佢一齐温习咁。 啊，点解会咁样？咩心态嚟嘅咧？ 唔知啊，闷，惊寂寞咯，觉得我而家一个人喺屋企读书又好，喺图书馆读书又好，闷啊，要有个人陪自己。正如你正话讲，好似有一个人同自己一起吃饭，我冇得食嘅、哦，但是有个人在隔篱咯。即系有时候我哋而家去到一份嘅空虚寂寞嘅期间咧，就是、寂寞到我只要开出嚟有个唔识嘅人，我都觉得自己好似多咗个朋友。 哦，咁我又谂到啲嘢啦，钟哥。 咩啊？ 下次咧，下个星期如果我哋今日又有 live 啦，但系今日我哋有主题啊、下个星期我哋做 live 嘅时候咧。我哋不如试下喺个 canteen 嗰度，我哋一齐食嘢。我哋唔使特别讲嘢噶，我哋纯粹自己倾下偈啊，唔使同听众，唔使同观众讲任何嘢。然后十五分钟我哋就停咗佢，讲拜拜就走啦，咁样。 喂，好啊， 好唔好啊？我哋不如试一次啦，系咪？ 喂，呢个真系好提议，好好啊， 我哋 试下咁样， 试下个反应咯。如果好嘅。咪添食咯， 好 啦，唔该晒钟哥， 都系咁，阵间见。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百科， 好啦，都睇我哋呢一个嘅。听众观众开 Facebook Live 睇住我哋食早餐成唔成事呢？等我哋研究研究研究先。不过呢要讲返啦，正月十五又到啦，係咪即係代表呢2021年嘅元宵节喎。大家有冇諗过元宵节呢？即係中国情人节啦，係咪对恋对恋对对恋啊，好多习俗嘅。咁其实佢係几时开始嘅呢？元宵节开始咧，都有几个唔同嘅讲法嘅。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到啦，祭祀主宰人间嘅风雨啦。咁有阵时咧，就以前咧有好多叫做饥荒啊，或者瘟疫啊，都会出现嘅。咁据讲啦，汉武帝曾经咧就久病不起，求助咧就系太乙神之后咧，我竟然肝就冇事、啊。咁啊，呢啲点解会冇事呢？我哋就唔谂咁多啦吓。咁啊，但系咧，自此之后咧，就开始咧就建有一个咧就系祭祀嘅祭坛啦。每逢正月十五啊，通宵达旦就以灯火去到祭祀。咁之后咧，慢慢变下咧，就变咗成为一个元宵节。啊，中间嘅过程咧，文献就冇记录点样可以演变成元宵节。但你谂下啦，灯火通明，佢都系挂晒啲灯喺度嘅啫。咁啊，大家古人都有创意噶嘛，见到啲灯。不如唔好嘥啦，写啲字上去啦，写咩好啊？咁啊，以前可能净系写个福字啊、福禄寿咁样，写下写下咧，咁啊，都有啲人咧就特别咧 啊有創意嘅，佢就話啦，哎呀唔好淨係寫福祿壽啦，不如我哋試下咧，就寫一啲燈謎，咁啊等人估下喎，啊估下估下嘅時候，發覺啲情侶一路估嘅時候，即一路好 sweet 啦。好啦，又有其他講法嘅，其他講法咧就話東漢明帝有關嘅，東漢明帝咧就喺上元夜宮廷啊寺院啊。咁啊，一啲燃灯表佛之后咧，咁啊命令士族啦，啊庶民一律咧就要挂灯，于是乎咧就成为咗一个嘅习俗。好啦，古时啲人咧喺元宵节期间啊都会食汤圆应节，哎呀，我屋企啲汤圆食晒添，农历新年食晒，似乎入一入货，今日都要咧就系整一整下呢个汤圆啊吓。咁啊有汤有圆啊，象征住咧就系家人团圆。除了吃汤圆之外，当然刚才讲过挂花灯、插灯谜、插高桥、舞龙舞狮等等的娱乐活动。另外也有一些叫做什么迎子姑的习俗。子姑就是传说之中的厕所遇及就占卜神、身兼几职、跟香港人一样。而且仲系一位咧主宰住生育嘅女神，咁啊亦都话到啦，据讲啊，元宵节妇女咧就一齐出去玩，咁啊可能系叫做摸城门钉啊、走桥等等咧，就可以医治佢哋嘅病，强身健体啊，叫做清除咧身上边一啲嘅煤气，咁啊免一啲嘅灾祸咧就降临嘅。好啦，习俗文化就听完啦。去到而家啦，唔少嘅元宵节咧，其实都系一切从简啊！家庭咧，大家都系可能会出去，如果有想可以上花灯嘅，就直头落街玩下咁啊，叫做望下花灯啦。我自己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都有落街咧就睇嗰啲花灯，而且咧屋企人咧仲会喺即系元宵节之前咧一两日就买一两盏花灯翻嚟，就挂喺屋企入边咧，真系写住啲谜语，咁啊谜底咧就另外一张纸就摄咗俾我阿爸阿妈咁样，咁啊叫我哋翻屋企咧几兄弟姊妹喺度估嘅，咁啊而家咧呢个传统都简化咗啦，我屋企咧我都冇买花灯翻屋企啦吓，咁但系咧食汤圆我就觉得咧都可以咧就继续嘅。咁仲有咧，就系话叫做民间上面啊，都话到元宵节咧，有啲系禁忌嘅会，有禁忌，禁啲乜嘢咧？禁止今日闹小朋友，夫妻都要和睦，千祈就唔好嗌交。又话到今日咧，就千祈唔好剪头发啊、杀生啊、着白色、黑色嘅衫啊。又话到今日咧，有机会咧就会令到你遗失呢啲嘅钱财，同埋咧千祈唔好借钱俾人。仲有、哦。仲有话到咧，就系我哋嘅屋企嘅米缸啊，今日咧如果见底嘅话咧，咁就系唔好啦，唔吉利啦，咁样都有几多呢啲嘅文化传统咧？原来元宵节嘅时候听一听，都觉得有阵时啲嘢咧跟下，你就觉得好似应咗节，开心咗噃。细路仔元宵节啊，叫佢食汤圆啊，佢啊耍手零头。不妨俾粒糖佢食，其实好好好，我中意元宵节啦，关咩事啊？嗬，波板糖。 若有一天能举手碰到胡子根衣领多好，还记得当天银河里一一细数。纯洁亦会吸生，抹去苦恼。期间，尚有一双天望可供给我迷失里间安躺，凝着快要长大的我。你走不及火板糖，你得尝够。Sun 最美都及凡尘平淡。 呢度之后 Super Moment 有佢哋嘅波板糖。 我系阿 O， 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咧就已经嚟到星期五嘅时候啦。咁啊，电话侧边咧亦都揾咗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啊 ，Christina 喺度。早晨 ，Christina。 早晨啊，小白。 系啊，咁啊，准备定星期六日咧，睇下有啲乜嘢靓好玩嘅行山路线介绍俾我哋听众先。 嗯，好啊。咁呢次咧，我就想同大家介绍下咧，去南丫岛嘅南边嗰度行山。 啊。 咁我自己咧都系好新鲜啊，呢个地方，因为咧之前去南丫岛咧，我哋通常都会系去。去榕树湾咁行到去索古湾咁样嘅位置啦，咁同埋大家都可能系休闲啊，试下去南丫岛揾下嘢食啊，睇下佢哋小店啊咁样。咁但系今次咧，朋友都系同我一齐想去探索一下咧南丫岛南边嗰啲怪石啊。咁咧可以话咧南丫岛系一个奇石天堂，因为咧到处都有咧好多好多好得意嘅岩石。咁咧只要你有能力或者你中意少少攀爬咧，其實咧任何一嚿石你跳上去都可以影相嘅，咁啊同埋咧都係非常之得意嘅咯。 嗱，香港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山徑啦。山徑咧，其實沿路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形狀嘅石頭嘅。嗱，不過山路咧都分等級嘅喎，咁啊各位聽眾咧都要留意翻每一條山路嗰個等級啊嚇。嗱，咁啊頭先阿 Christina 都話到啦，南丫島咧咁啊都有好多得意嘅石頭啊，呢個怪石天堂喎。有啲乜嘢得意嘅石頭啊？啱啲聽眾如果去到嘅時候咧，離遠望或者近望嘅時候都可以同佢哋影下相咧。 哇，咁就真係好多好得意嘅喎。咁啊我記得咧，我哋一行。去嗰陣時咧，就第一個我哋就喺索古灣行去深灣嘅。咁深灣咧第一嚿石咧就叫做即係朋友話呢嚿就係月老石啦，因為我哋 月老啊， 係啊，其實我哋都係上網睇下其他人點樣行啊咁樣樣。原來咧有人咧就覺得嗰嚿就似月老石咁樣樣啦。咁啊，我哋走埋去睇啊，又唔知即係其實我覺得睇石都真係好靠自己想象力嘅，咁我都自己都喺度諗下點解似月老石呢咁。咁但係呢，其實好多朋友就專登即係走去搵呢嚿月老石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呢我覺得呢有好多其他得意嘅位嘅。譬如呢，我哋呢行到一嚿石即係純粹朋友見到好得意啊，走上去坐低啊咁。咁但係呢，我哋呢唔同嘅朋友仔又睇到唔同嘅嘢喎，其實都好主观嘅角度啊，正如即係其实好多石咁，你又觉得似月老，咁可能佢呢又觉得似深深石，咁好多唔同嘅睇法。咁嗰嚿石就好得意嘅，我哋行到去呢有朋友呢就话佢似一个 pat pat 咁样。 吓喔。 係啦，个石中间呢有条罅。咁另外有一个朋友呢睇到呢就觉得似而家新即係好兴嘅或者係潮流大家好鍾意睇嘅一个动画天竺鼠车车。 喔，天竺鼠车车啊。 咁其实呢真係好睇大家係即係有啲乜嘢主观成分去睇嗰嚿石囉。咁我自己呢就冇好睇开天竺鼠车车啦，咁我就去到就唔觉得似，即系冇乜觉得似啲即系卡通片啊，定系话似个 pat pat 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同行嘅友人见到咧，咁大家都即系走上去影相咯，好好玩咁样。 咁如果要去呢啲嘅叫做奇石嘅地方嗰度影相嘅话咧，咁有冇话边一个码头落船会比较近啲咧？ 咁咧就要去索古灣嗰邊就落船啦。咁跟住咧，你可以沿住山徑行到去深灣，咁就由深灣咧開始就向南邊嘅山徑行。咁咧就可以上呢個山地堂呢個山，或者唔上都得嘅。咁就睇下你嘅興趣想搵啲咩石啦。其實呢條路線咧最吸引我嘅咧就係有一個叫做天空祭壇啊。 哦，係咩嚟嘅咧？ 系啊，咁都系行山界，都系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好大、好平嘅石头。咁啊，行上去咧都要少少即系要少少嘅能力嘅，因为咧嗰度 要有一个空间位咧，要靠你少少嘅身体咧逼自己上去嘅。 哦，即系好似行张宝仔洞咁嘅概念啦，大家就要。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个天空祭坛就好得意嘅。 吓、 啊，因为咧，如果你行到上去嘅话，你见到就系可以大个平台啦。咁啊，同埋咧， 可以瞓喺个石头上面扮祭品。 系啦，系啦，我就一开始行嗰条路嘅时候，听到我啲同行嘅有人话有呢嚿石嘅时候咧，咁咧就全日咧其实都发现，哇，南丫岛九嚿石其实都系天空祭坛啦，因为咧南丫岛好多石头咧都系好平嘅，好好瞓嘅，只要你瞓上去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祭品，都系一个天空祭坛嚟。 哦，咁可以拎定相机啊，咁啊，如果有啲朋友中意扮下祭品。嘅时候咧都可以去啊吓，咁啊南丫岛咧，我好奇一问啦，其实睇翻成个南丫岛个面积咧，都唔系话细嘅，即系佢都有大概四分之一嘅港岛，会唔会有啲山径嘅玩法咧，就系环绕住呢个南丫岛一圈？跟住搭翻船走，會唔會有呢啲嘅方法㗎？ 哇，應該就有啲難度啦，因為我自己咧都係同朋友們行山咧，都係好中意影相嘅，咁啊唔係趕嗰種嘅。咁咧我自己就會比較想即係慢慢享受大自然啦。咁所以咧喺行嘅時候咧，都冇諗住係一日會行曬嘅，咁啊都係可能分開幾次去啦。係、 哦、 啦，咁所以咧嚟緊都會想再去啊。咁因為譬如寧角山嗰邊我哋話一個叫做坳頭啦、東澳古道啦，咁同埋仲有一啲嘅夾角位，其實都想去，即係縣角啊咁樣嗰啲咧都想去下嘅。係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覺得唔使一日要捆晒或者咧一日要行晒成个南丫岛嘅，其实咧喺大自然里边咧都系可以慢慢去探索同埋慢慢去享受咯。咁我就会分几次去啦。 哦，咁啊有好多唔同玩法嘅。咁啊，等你玩完之后咧，这个南丫岛有啲咩得意嘅，你又同我哋讲下啦吓。好，唔该晒佢先啦，唔该晒， 好， 拜拜， 拜拜，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多谢 Christina 嘅，咁如果你真系谂住去郊外嘅话咧，咁晨光 Coffee Time 入边就要提提你咯。其实郊外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守则，我哋要留意住嘅。例如禁止将车辆带入去郊野公园啦，咁包括埋呢一个嘅单车嘅，仲有话唔可以喺非指定嘅地点嗰度咧露营。亦都唔可以咧，就係玩呢啲叫做模型嘅飛機，特別咧係飛啊，會飛嗰啲，因為佢哋有一個咧就講到明啊，禁止任何動力驅動的模型船、動力驅動的模型飛機或動力驅動的模型車輛，即係嗰啲咩遙控飛機、遙控船啊，同埋遙控車咧，都唔可以喺嗰啲地方玩嘅。啊，仲有啊，最近咧大家都見到好多新聞報道就話到啊，喺個山上面嘅地方有啲人咧就自己違例建築某一啲嘅建築物啦。甚至乎咧堆埋混凝土啊，咁啊禁止建造任何嘅建筑物，亦都咧就系一啲防扰行为嘅禁止嘅，禁止做出一啲嘅防扰行为，即系例如整污糟啲地方啊，喺啲石头上面涂鸦啊，或者废弃一啲嘅叫做化学物品啊，都系咧犯法嘅。咁所以咧，虽然我哋礼拜六日啊，咁都会咧就介绍一啲可能山径俾大家知道啦，咁但系亦都咧要遵守翻相关嘅法例。啲法律都係保障翻呢個大自然嘅環境嘅，如果唔係咧，哇，個個都去到嗰度咧就畫一筆嘅話咧，到此一遊啊，咁啊個大自然咧好快脆咧就拜拜噶啦，我哋咧自己都冇得去玩噶啦。先聽聽七點鐘嘅翻嚟新聞翻嚟之後，繼續晨光第一線啦。 最近經常聽到乜乜群組感染，由火鍋店群組到酒吧群組，仲有跳舞群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长沙湾宏景台第六座，鲗鱼涌日华园第一座。观塘牛头角下村桂亮楼、将军澳维景湾畔第十六座、油尖旺维港湾第七座、元朗上豪亭第一座。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 另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一道冷風正是逐漸向南移動，預料會在今晚抵達廣東沿岸。本港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雨和能見度較低，日間最高氣溫約25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晚上轉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天氣稍涼。展望聽日稍涼，星期日風勢較大，隨後一兩日日間溫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到底一个旅程可以为一个人注入几多嘅勇气呢？系唔系勇敢到可以唔理任何嘢都可以无需自战呢？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 blogger 莫嘉同大家分享佢系点样勇敢咁追求自己嘅旅行梦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大家好，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卓妍。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Hello， 我是 Christine 贾环伟。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郑允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 陈奕迅。我呢就一定会及时听神，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必、罗敏 章同阿土嘅 美健康康，听完个人都轻松晒。 一游一江，一动一静，演绎出经典歌曲。强者对唱，释出音乐正能量。 今週の日曜日、健康回復。とてもと てもいいと。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发团号，日本合唱歌曲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系，阵间会唔会塞车噶？翻到嚟朝早7点07分嘅时间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梗系问阿 Irene 啦。早晨 ，Irene。 早晨啊，小白。咁你问我会唔会塞车嘅？ 系啊，会唔会啊？ 如果我知道晒，咁我就哇！犀利啦！ 你已經 喺度同你傾偈啦，係 咪？ Irene， 你已經係全香 港，大家迷蹤， 你係全香港其中一個啊！知道塞車知得最快嘅人嚟㗎， 快俾大家快啲咁多多啦！希望可以俾到 tips 大家啊嘛。 係，就係因為嗰啲咁多咧，成為咗成功同埋唔塞車嘅關鍵啊！知唔知啊？ 多謝阿小白你嘅嘉許嚇。咁我哋講翻啲今日嘅嘢啦。 喂， 阿小白，今日你翻工出門口咧，會唔會你嗰邊咧都好似有啲？ 塞车啊？ 唔系，好春天嘅感觉。 春天嘅感觉 系啊，湿湿立立， 系啊，湿湿立立啊。 咁啊，地下比较湿立嘅话咧，大家就要特别小心啦，因为即系路面湿滑咧，都系危险少少噶。 梗系啦， 系啊。 咁啊，揸车嘅时候就要慎防跣胎，如果有光头胎嘅就换晒佢。 系啊，就算总之都系要小心驾驶啦。喂，小白，你揸车出嚟嘅时间咧，会唔会都经过马尿水噶？ 马尿水会啊， 会经过咁 提下大家啦。 系啊，马尿水嘅瑞祥街嗰度咧，因为有工程啊，所以咧沿住科学园路南行线去瑞祥街方向嘅车辆咧，禁止喺瑞祥街嗰个回旋处嗰度掉头嘅，所以都会影响部分嘅驾驶人士嘅，都要留意咯。 科学园入边嗰啲路咧，其实就。 行嘅話，我記得係行50嘅啫。 哦， 係啦，咁因為入面都有好多住宅啦，又有公司喺度嘛。不過見到啲車咧，好多時咧就冇留意嗰個車速，係啦，都温馨提示大家。雖然條路望起上嚟就冇乜車，不過咧安全車速係要遵守嘅， 係咪？講得好， 仲有冇其他交通消息啊？ 大致幾好啦，咁今朝嚟講咧，而家所有隧道都係暢順嘅。 哦，咁啊好啦，啊朝頭早嘅時候，咁啊而家都越嚟越多學生要翻學啦， 係 啊，咁我聽到朝頭早如果 出門口 路路暢通啊，咁啊安心啦，係咪？好啦，唔該曬 ，Ari， 唔該曬。 咁啊，天氣方面要問下奧運出邊情況點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聽眾朋友，早晨早晨啊！ 咁啊出邊嘅情況如何呢？ 今日天氣咧就天雨就停咗啦，不過路依然滑啊嚇，咁成條路都係濕濕立立咁樣，駕駛人士咧要駕駛嘅時候就格外留神啦。咁睇到天氣頭先話雨停咗啦，啊，直情有一抹嘅彩霞出現咗，咁 啊 藍天白雲出咗嚟，係啊，天氣唔差㗎，其實係啊， 哦，有陽光，陽光有冇陽光？ 有喎，都有喎，都真係有出嚟。 咁啊，有機會真係見到彩虹添。 彩虹未见，暂时见到彩霞咯。 彩霞啫， 我定义彩霞就系可能有啲云彩啦，跟住有啲 咁样啦。 系啦，红红橙橙咁样啦，咁啊，但系几好嘅一个景致嚟嘅。因为我估如果今朝大家再早啲起身，譬如早一两个钟起身咧，其实应该系乌云密布同埋有啲落雨噶。 系啊，我啊，问我啊，我系早一两个钟，我两个几三个钟起身嗰啲啊。 系点啊？嗰阵时应该都麻麻地， 乌云密布啦。嗰阵时啊，落紧雨啦，咁啊，然后个地又非常之湿啦。你一路驾驶嘅时候，一路都要开住个水泼，你又知道其实真系啲雨咧时大时细添啊！嗰阵时 系咁啊，依家就雨过天青啦，所以都见到广播道口口嗰啲位啦。咁啊，有啲朋友喺度做下运动啊，咁啊。跑下步啊，放下狗啊，咁样都由呢一个情况前咁，咁始终 Happy Friday 啦，咁有啲朋友仔借啲年假咧，差唔多要清噶嘛，二三月嘅时候，因为下一个年度咧，即系好多公司都系以四月做一个 start up 啊，跟住三月定四月做一个 start up， 咁总之就佢哋二月中啊，或者二月尾依家。或者三月头咧就系清假潮嚟啦，咁所以咧今日咧路面上边咧冇翻工咧都冇乜车喎，咁可能请埋啲头头尾尾，虽然冇得周围去，但系咁搭住啲礼拜六日咁啊做一个人造嘅长假期出嚟咁样， 系咯，反正大家都多假期嘅咯，成日听啲人讲都话，因为冇去旅行啊嘛，啲假留咗喺度，咁都要烧假。 而家最多人就系去。行山咯， 山 咯，揾啲秘境出嚟咯。有啲地方我生活咗第37年啦，喺个地球嗰度，咁我都冇谂过，香港有啲咁嘅地貌风景。 系啊，即系我自己行山嘅时候，我都发觉咧，实在有太多嘅地方，原来系自己人生入边冇去过，只系喺香港啫。即系你发觉原来香港嗰啲地貌啊，系可以变化得咁靓嘅。 是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捕捉一下啦，影下相啦，咁花季礼拜六日嘅时候有冇时间同啲屋企人一起去野下餐啊，咁样跟住影下相啊，大家倾下偈啊，咁详细天气交俾小白讲下，特别系讲埋礼拜六日嘅天气咯。 好啊，唔该晒欧，咁大家都去，唔该晒去行山嘅时候都要记住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啊吓。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能见度系较低噶。日间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咧，就大概25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咁啊，晚上转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天气稍凉嘅。展望啊，明日亦都系稍凉嘅。咁啊，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咧日间。系温暖，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至3，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啦，咁啊当然系要听下晨光大学啦。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 Kate。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系时候都关注一下环保嘅议题。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点啊？你最近有冇出去啲郊野公园啊，或者系啲行山径嗰度唞唞气呼吸咁啊？ 有啊，即係最近即係仍然都唔可以去旅行啦。咁啱啱我過完新年假喎，咁新年假都長假期㗎嘛。咁其實我都有去行山啊，去郊野公園度玩啊，或者總之四圍揾一啲即係唔係城市嘅地方咁樣去打發時間囉。 嗯，我諗呢一年呢郊野公園同埋行山徑呢成為咗香港人嘅熱門旅遊地點啊。 係啊，以往呢好多好偏嘅即係郊野公園或者一啲行山徑好偏㗎嘛嗰啲。嘩，而家係好多人㗎，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呢都紛紛擁抱呢個自然郊野公園嗰啲自然生態啦。我想講呢，即係呢個大家都走去擁抱郊外嘅時候呢，喺呢個時候呢我發現呢其實政府仍然呢就即係好似係走相反路線咁樣啦，就對呢片土地呢好似有少少虎視眈眈喎。做乜事呢？係啦，做乜事呢？咁其實我又想講呢，其實規劃署去年呢就向城規會其實提出咗呢，佢想改劃馬鞍山村路同埋張木頭村附近呢有七幅綠化地帶嘅。咁呢，但呢啲嘅綠化地帶呢其實佢係好近好近郊野公園，好近馬鞍山嘅郊野公園嘅。咁其中呢兩幅地，即係七幅地入面啦，有兩幅呢同郊野公園嘅距離呢係15米同埋35米嘅咋、即係隔離嘅咋。咁你係想喺嗰度改劃啦，咁你想起樓啦，咁你地盤個邊界呢甚至係同郊野公園個邊界係貼住一齊㗎。係。咁所以話如果你今次真係俾規劃署改劃成功，佢係仲要做工程嘅，佢想起嘢嘅。咁呢啲工程呢一旦即係真係成功嘅時候呢，其實係對馬鞍山郊野公園個範圍呢，除咗你觀景啦，即係啲人去行山隔離有個地盤喺度打緊裝啦。咁郊野公園其實本身入面有自然生態有動物喺度嘅。咁包括呢我哋知道馬鞍山呢有啲香港稀有嘅珍貴樹木嘅品種叫黏木。咁都會受到呢啲工程嘅影響囉。係啦，咁仲有啊，另一方面啊，即係除咗工程之外，咁你都想象到一定要擴闊條路啦，咁有啲可能係重型嘅建築器材或者啲車輛要出出入入啦，啲泥沙咁樣。其實佢今次改劃除咗影響嗰幾塊綠化地帶之外呢，佢仲要將呢好多嘅單程路段呢改造一啲雙線行車嘅路段。咁係啦，咁你想象即係其實郊野公園附近好多路呢本身都係窄嘅，一定唔会多车行嘅。咁但你为咗要喺呢个地盘上面度起嘢啦，你又将佢行车线环绕郊野公园附近嘅一啲马路改咗一啲好即係窄阔啲嘅马路，咁你一定係有好多车要行啦，工程嗰啲车呀、或者係泥头车咁样。咁甚至呢可能係要兴建一段全新嘅路段嚟连接呢将来可能会落成嘅私人屋苑啊、私人屋苑地盘等等。咁所以我哋话呢其实即係好担心今次如果呢一个改划呢係成功嘅话呢，首先一定会影响马鞍山郊野公园嗰个位置嘅生态环境啦、景观啦。咁未来呢其实更加有可能呢係成为政府再继续向呢啲相关地点开刀嘅目标囉。因为有时即係城规会去改划都会睇返之前有冇审批过相关嘅嘢呀，之前都做过喎，咁做过好似咁点解唔可以再做呢？咁所以我哋好多环保团体其实都会驚係开咗一个唔好嘅先例啦。咁长远嚟讲呢，即係有起路啦，你头先都听到话起多啲新嘅路啦。咁如果仲话有多房屋需求嘅起楼嘅，咁其实呢啲开发咗嘅地方政府就更加多理由话啊，咁咪继续开发囉。咁其实我哋都比较担心係有呢啲咁样嘅问题囉。 係好多时呢啲措施都系咁㗎，即係一个好似都ok 喎，冇乜反对声音或者冇乜好大嘅影响啦，之后就会攞咗呢个嚟做先例，可能就会更加着手。如果諗到要发展用地嘅时候呢，就喺呢啲咁嘅绿化地带嗰度着手。 是啊，其实我想讲唔止一单㗎，即係头先我哋讲喺马鞍山郊野公园啦。但係呢另外呢喺新界西嗰一边呢大榄郊野公园呢其实亦面对同样嘅问题。咁今次呢就唔係政府提出呢个工程嘅，係一个私人嘅发展商呢，佢有块土地係郊野公园边陲地带啦，咁就是私人土地。咁佢哋呢就想申请改划呢块土地呢就起一啲骨灰庵啊。咁由本身呢佢係农业嘅。咁而家現況其實入面係一啲即係香蕉樹啊，或者一啲灌木等等啦。咁佢又想起骨灰庵，咁其實亦都係即係真係喺郊野公園邊陲嚟 㗎。 咁我哋見到喂其實政府自己一單啦，咁如果真係佢哋成功成為先例嘅，咁以後有好多私人發展商見到喂掂喎，開咗第一單綠燈喎，會唔會有更加多人其實喂 即係除咗自己政府可能有藉口之外，其實亦都係好多私人發展商可能擁有一啲郊野公園邊陲嘅土地，佢哋見到喂開咗綠燈啦，佢哋又紛紛上馬啦咁樣，所以好擔心會有呢啲連鎖效應咯。 係，咁但係我哋而家其實都冇乜嘢可以做到嘅喎，係咪咧？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即係覺得呢啲反對聲音可以俾佢感受得到咧？ 其實我想講咧，馬鞍山村咧上次嗰一個改劃，即係頭先講緊馬鞍山郊野公園隔離嗰個啦，其實早前咧佢改劃嘅時候就有一個城規會嘅申請嘅程序，其實每一個香港市民啦，佢都可以向城規會咧表達意見。就算你話交馬鞍山喎，係東邊，我住大嶼山，可唔可以去表達意見？都可以。咁上次喺馬鞍山郊野公園改劃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綠色和平啦，同埋其他團體咧，都成功到召集好多好多嘅市民啦入信去反對呢一個意見。咁我哋見到最後其實係有超過5000個意見咧，係反對呢一個改劃。咁贊成都有嘅，大概係30個度啦。系啦，所以我哋见到公众嘅力量系好大噶。咁我哋睇翻咧，好多尤其住喺附近嘅居民咧，我哋见到马鞍山其实邻近都其实都发展咗好多嘅，好多本身住喺嗰度嘅人都好担心呢啲改划嘅问题啦。咁佢哋除咗担心环境啊、生态上边咧，其实都担心一啲交通负荷啊等等咁样。咁所以我哋觉得唔系冇嘢做嘅市民可以多啲留意有冇一啲嘅呢啲嘅发展啦，咁上城规会嘅网页呢就会一览无遗睇晒㗎啦。咁如果见到一啲喂郊野公园隔离喎，咁或者得闲都睇下我哋环保团体嘅网页啦，其实都有好多人喺度提即系提出呢啲咁样嘅事。咁就真系入信反对返啦，好简单唔需要好专业话有几多种野生动物系香港什么名册上面有嘅，你真系讲你自己嘅意见。我系想保护香港嘅环境，留翻俾我哋下一代。而家疫情，我哋更加需要透气嘅空间。我哋觉得呢啲郊野公园环境好珍贵，希望政府唔好破坏佢，其实就得噶啦。 好老土讲一句啦，即系以前啲人成日都讲嗰个 slogan 咧，就系香港是我家啊嘛，系咪先？无论你住喺边一区咧，如果你都系睇到一啲你好珍而重之嘅地方，甚至乎系有啲回忆留过喺嗰度嘅地方咧，你好希望可以保留嘅话咧，咁啊可以睇下头先阿 Kate 讲嘅嗰啲嘅地方啦，睇下会唔会有意见你系想反映嘅话，就出一分力咯。 系啦，冇错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即系保护我哋嘅香港嘅郊野公园啦，咁等佢可以继续咁样继续落去，等下一代都可以多多享用咯。 好啦，亦都俾自己一个透气嘅地方啊。 冇错啊，好重要啊，而家呢啲 系啦，好啦，今朝唔该晒阿 K， 唔使客气，拜拜， 拜拜。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眼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从经验解锁新清单，和一关接一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想这种丰富，陪你挨过苦难，凝聚力量勇气，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靠经验冲出新一关，你有火我有火，谁要重击从未怕过，解锁出新的我。 三分嘅郑伊健嘅 Stronger。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系啊，今日揾埋阿欧先啦。早晨啊， 早晨，小白。喂，不如今日讲下财政预算案入边咧，有机会改善嘅一啲行山径啦，同埋咧郊野公园嘅设施啦。 哦，好好、啊， 我知道小白啊熟啲啊。我就見到咧， 即係 case 都講好多噶啦。 係啦，我頭先見到有一啲咧，都好似我自己聽都未聽過，可唔可以補完一下？而呢一啲嘅設施咧，又係咪真係幫到好多朋友仔，或者啊吸引到好多朋友仔喺山野之間咧、 喂，不過咧講設施之前咧，有一樣我都好想分享一下。 嚟啊！ 其實咧，即係嗱，我之前整親只腳啦，咁而家都未好翻嘅。咁但係咧，我發現咧好多山路上邊咧。是比以前闊了很多，意思就是说呢，实在太多人行山了， 是 那么变了呢，就是那些山路呢，由原本可能得两尺阔的，现在可能变了三尺甚至乎四尺阔。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说那些，譬如财政预算案，他们说要做很多那些路的。 扩阔路面工程啊， 是啊， 在山野之间。 不如保育一下，令到那些草呢生返去先。 是啊，这个我都想讲，就是说今次就有讲话要想改善一些露营的营地啦，但是其实最好就是令到塔门那些呢可以全部出返晒草出来紧要啲，因为啲牛呢冇饭开嘛， 是不是 呢啲反而有机会会不会紧要啲呢？ 是啊，同埋越少草呢，即係代表香港的山头嗰个沙漠化嘅情况就越犀利。 是啊，咁所以希望有关当局呢都注意返啦。另外一个呢就是渔护署咧尝试喺城门水塘嗰度咧就整呢个叫树间飞索啊！ 哦，喺城门水塘嗰度整啊呢个飞索。 嗱，因为咧前年啊墨镜四十周年嘅活动上边咧，渔护署已经尝试喺城门水塘嗰度咧举办呢个树间飞索嘅活动啦。咁其实都见到会加多啲呢啲飞索嘅嘢喺度啦。 吓， 我喺度谂啊，其实啲树间飞索。安全程度我抌开先啦，因为我唔系好够胆玩，但系会唔会搞到啲树嘅咧？你估？ 搞到啲树咧就一定会噶啦，因为一棵树好地地，你就成日走去爬上去， 咁不如唔好玩啦。其实呢个世界有好多嘢玩啊，会唔会啊？ 因为香港咧，即系如果谂旅游嘅话，我哋又会觉得啊，香港又冇乜特别。一個好好公式嘅一個玩飛索嘅地方，咁香港人有陣時未必個個中意行山，但有啲人就中意玩呢一類嘅飛索咧，佢哋就會覺得嗰個選擇少啦。 OK， 咁因為有另一個選項就係叫樹頂力奇啊。我喺度諗係咪好似我哋睇啲卡通片，譬如泰山咁樣啊，即係就喺個樹嗰度跳嚟跳去咁。 所以佢咪同嗰個飛索一齊出嘅咯。 哦， 即係樹頂力奇就係你可以除咗喺樹上邊，咁佢用好多譬如橋梁。或者用嘢连埋一齐，咁佢都飞索都系将佢其他连埋一齐噶嘛， 系 咪？咁佢可能我自己觉得啦，应该要直头设立一个咧，即系我哋啲行山人士咁谂啦，就系话设立一个譬如度假区，咁嗰个度假区就用度假区入边嗰啲树咧，就专系玩呢样嘢， 咁样好啲， 即系有规划又成咁样，咁你入边你当有酒店收钱又好咩都好啦，系咪先？咁你入边又收咗钱，你自然有保育你都做到啦，咁你营运噶嘛嗰嚿。咁好过就纯粹系割郊野公园一忽出嚟做呢啲嘢咯。 系咁好似好啲。咁另外仲有一啲建议嘅，咁建议譬如起多啲嘅凉亭啊，咁样又收葺下，譬如千岛湖啊嗰啲比较多人打卡嘅热点啊，啲行山路径咁样咯。咁佢而家都揾咗十条路出嚟咧，系过往嗰一年咧系比较好多叫做行山 KOL 上去打卡的。 听下边度先。 譬如我估好多小白都有听过，因为我唔行山我都有听过。包括呢个鹿颈同埋呢个战地遗迹径。 哦，乌蛟腾嗰边。 一听到战地遗迹径就知道要保育啦。 是啊是啊。 战地遗迹。 城门水塘上面嗰啲战壕呢都有好多其实都需要保育下。 就呢个封香林去到其中一段啦，喺大 大欖郊野公園嗰邊啦。咁、呢個都有聽過嘅。咁、仲有千島湖啦，大家常常講嘅啦。咁啊，仲有呢一個梧桐寨瀑布徑啊。呢、這個梧桐寨瀑布徑啊，聽得多啦。 係啊， 有好多朋友有即係 打卡啦， 打卡啊，有啲唔曳嘅朋友仔又跳瀑布啊咁樣。咁講咗好多次，就算即係嚟緊夏天好熱咁樣，都唔好冒冒然跳落去啦。 危險啊，其實 係啦，即係講一講，其實都發現不如做啲安全啲嘅，即係叫做修復工作，我就覺得會好啲咯。即係其實山野之間唔使咁新鮮嘅， 係或者 唔使太多得意嘢玩嘅。 呢啲難做嗰啲樓梯咧，即係山嘅樓梯就唔好淨係用石屎鋪咗佢，係用翻一啲即係保育嘅方法去到修葺呢啲樓梯咁樣，咁會好好多咯，係咪？好啦，咁希望當局咧都有更加高嘅智慧啊，一齊咧嚟研究下點樣處理翻呢個郊野公園嘅問題啦。 冇錯， 先聽咧七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啦嚇。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屋企人教我唔需要同其他人比较，我唔会羡慕人哋，亦唔会睇低自己。 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讲过，最伟大的胜利就是战胜自己。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每日我都会做得好过昨日的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卢格话，关注新型冠状病毒后遗症对健康等方面造成的长期影响，会视为后疫情时期的首要任务。克卢格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视像记者会话，一成欧洲新型肺炎患者痊愈之后12星期仍然有不适症状，很多人的症状会持续更长时间，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健康等方面的问题。专家说，后遗症是各种症状的不同组合，包括胸部和肌肉疼痛、疲劳、呼吸急促和患者描述的认知方面症状等。政府将九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今个月12号至到寻日期间曾经身处相关地方超过两小时的人，在星期六或之前接受检测。九座大厦包括大埔、策城轩 I 座、何文田爱民村、建文楼和嘉文楼、长沙环宏景台第六座、鲗鱼涌日华园第一座、观塘牛头角下村桂亮楼、将军澳维景湾畔第16座、油尖旺维港湾第7座、元朗上豪庭第1座。中大昨晚发出严正声明，指学生会干事会当选内阁的政纲在政纲中的内容不代表大学立场。校方曾经提醒相关学生，针对国家安全的言论可能违法，对大学的失实指控以及利用校园作为政治宣传平台违背大学宗旨，亦都令到大学声誉受损。由于干事会经劝喻和提醒之后并未澄清涉嫌违法和失实的言论，决定暂停为学生会代收会费，并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或公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等。中大重申，大学绝不容许校园出现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如果有学生作出煽动违法言论，大学将予以严厉处分，包括暂时停学或开除。当选内阁数夜表示极度遗憾和委屈，指校方的举动前所未有，是打压学生和剥夺民意授权。欧霸杯32强次回合赛事，阿仙奴凭住奥巴美扬两个入球3-2险胜奔菲加，总比数4-3晋身16强。另一场曼联同皇家苏斯达闷和0-0，曼联两回合大胜4-0晋级。但李斯特城在主场迎战捷克布拉格斯拉维亚以0-2落败，两回合计以同样比数被淘汰。 意甲 AC 米兰主场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红星打和一比一，两回合计三比三，米兰凭住作客入球晋级。格拉斯哥流浪大炒安特维普五比二，两回合大胜九比五。拿波里撤回合二比一击败格兰纳达，总比数以二比三出局。亚即士二比一击败里尔，两回合计四比二晋身十六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埋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二十五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晚上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室外气温二十一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坏车事故俾大家知道先。喺九龙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在平石村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快线受阻塞到飞鹅山道。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平石村对开有意外，塞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下行都多车了，龙尾排到去利安道。坏车咧就喺呈祥道嘅，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对开中线受阻啊，多车一啲，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暂时系隧道入口多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里龙尾喺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用音乐为年轻一代重新注入正能量。 电视节目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每星期邀请不同歌手， 包括刘浩龙、 黄燕、 钟舒曼、 钟舒淇、 小肥、 陈明喜等等， 在逆境之中展示才华， 同时以歌声为大众打打气。 Stay Tuned Plus 音乐会， 星期六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咁啊，请埋小白出嚟同我哋倾下先啦。Hello， 小白， 梗系要啦。嗱，先讲下咧就本地嘅足球先啦，好唔好啦？青英杯唯一一场准决赛咧，咁啊之前咧就已经踢咗啦。咁啊由上届嘅冠军啊杰志对东方龙狮，咁啊南鸟尾段嘅时间咧多踢一个人，反而咧就反扑无力啊，结果咧就俾倒窝嘅新组啊一战定江山，咁啊遗憾咧就出局啦吓。咁啊另外咧除咗系本地波之外咧，梗系东京奥运有啲新消息嘅， 系啊系。 咁啊，佢哋嘅圣火传递嘅一个活动咧，就会喺3月25号咧正式开始，真系叫起跑啦吓。 系 系啦，咁啊，东京奥委会咧，佢哋喺星期四嘅时间啦，咁啊，寻日都已经公布咗好多嘅防疫措施啦。啊，我哋睇睇有咩防疫措施先，包括呼吁民众切勿前往居住地以外嘅一个路线啊，观看呢一个嘅奥运传递圣火嘅活动。咁亦都话到啦，所有人呢都系 要戴呢一个嘅口罩出席啦。哇，你觉得呢个人跑得好有型嘅，唔可以吶喊，唔可以嗌，只能够拍手为佢加油咁样。不过大家都知啦，其实佢有成10,000人咧去到传呢一个嘅火炬嘅。 系 咁啊，每一段咧都唔系好长嘅。咁正確嚟講咧，正常嚟講咧，都應該係可以順利跑到嘅。咁拍手支持咧，其實都應該 OK 噶啦嚇。咁3月25日開始咧，就會喺福島縣嘅足球設施場地嗰度咧，就正式開始啦，跑啦嚇。咁直至到咧就舉行開幕儀式嘅7月23日為止。咁會橫跨就係日本47個嘅都道府縣啦。咁亦都見到有一啲嘅名人，星光熠熠嘅名人， 係咪有啲體壇健將啊，同埋一啲我哋都認識嘅名字咧？ 我哋認識嘅名字，藝能界方面，果木良子， 哦， 識啦。咁之前 Johnny's 嘅龟利和也啦，上盘贵子都有份咧，就系去到咧就 系 传递呢一个嘅圣火嘅吓。不过佢哋今次咧，除咗就系话呼吁大家就唔好嗌之外啦，用拍手嚟以示鼓励啦。佢哋都话到咧，所有名人啊，名人跑手咧嘅名单咧，会喺佢哋出场之前30分钟先至会公布嘅，即系目的就唔希望有群众就哇我好中意果木良子噶，好中意上盘贵子噶，咁啊知道佢会喺边一段出场嘅几点嘅。就一早去到嗰度，咁所以佢哋只会喺30分钟之前，例如如果我住北海道，原来果木良子喺东京跑，咁我搭自行火车都赶唔切啦， 飞机都赶唔切啦， 咁就可以令到呢一个群众咧就减少聚集嘅。咁佢哋而家有好多嘅措施啦，咁都希望咧就可以喺奥运嘅时候啦，咁帮得到，令到呢个奥运咧就可以顺利举行。咁佢哋都好有信心嘅。咁虽然佢哋啲叫做奥运嘅班子换完又换，咁但系佢哋都系坚持。是有信心的咁样。 咁希望跑完步之后呢就可以令到成个东京奥运都顺顺利利啦。咁 即会唔会好似以前嗰啲呢以前啲人成日话咩有瘟疫啊，即係而家都疫情嘛。跟住又可能火烧旺地，跟住可能圣火传完一圈之后呢啊又真係自动消失喎，咁样 可能係咁啊，仲要加埋吉祥物啊。有个叫做祝福巡游啊，咁就搞掂啦吓。 系啊，只吉祥物都等咗成年啦。 系啦，咁希望真系搞得到啦，搞得到啦。日本 系啦， 都非常好啊吓。咁最紧要系疫情嘅情况啫。 系啦， 其他国家愿唔愿意派运动员啦？ 冇错啦， 呢啲都系真真实实嘅考量之列嚟嘅。 咁香港队我哋都支持啦。咁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个东京奥运嘅资格噶啦吓。 系，咁希望大家都加油啦啊！对抗疫情同埋东京奥运咧都要有好。成绩如果真系搞得成嘅话，嗱，头先小白咧都讲咗好多关于日本嘅情况，赖尾都讲多少少啦。今日咧 J Lead 开锣啦吓 ，J Lead 开锣啦，咁啊，同头先小白讲嘅一啲规矩咧都好近似啦。咁但系就加咗咧就严禁球迷咧就摇旗啊，同埋揈毛巾，咁呢个都系 J Lead 嘅传统嚟嘅。咁啊，即系佢哋会一路唱住我咧，我咧，我咧，跟住攞条嗰啲打气毛巾喺度揈啊揈啊揈咁样嘅。咁啊，今季开始咧就。唔可以摇嗰啲大旗，同埋咧揈毛巾啊！ 即系以前我哋睇足球小将咧，大头妹揈嗰啲旗咧， 系啦， 就唔可以揈啦， 唔可以揈啦，系啦，唔可以揈啦， 系啦。咁但系咧，追呢场咧，我自己都有去过。咁佢每一个叫做场馆入边咧，佢哋有啲叫电动旗，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嗰啲电动旗咧就插晒喺嗰个球场草地侧边嘅。 系系 咁我哋通常一见到一入波嘅时候咧，除咗系看台上面嘅观众佢哋会摇旗同埋揈毛巾之外咧。其实嗰啲电动旗都会自己向上向下喺度揈嚟揈去嘅，系啦，咁所以咧，虽然冇咗人去到揈旗，但系仲见到嗰啲电动旗喺度揈嚟揈去嘅，应该， 咁可以有睇得多啲，气氛都希望做得到啦。咁入场嘅球迷咧，亦都热情不减嘅，因为咧今年啊，J Lead 咧可以话系历史入边最多球队参与啊，因为咧上届咧 J 一嘅赛事咧就不设降班制度，加埋咧升班嘅两支球队啦，由日月升上嚟嘅，包括咧得到漩涡啦，同埋咧。福冈黄蜂啊，呢两队球队总共20队嘅球队啊，今日咧就开幕战啊，有上届嘅一哥啦，川崎前锋啊，就对咧之前一年嘅盟主咧横滨水手啊，咁呢场比赛5:00就有得睇啦，咁啊中意睇波嘅朋友咧 ，Happy Friday， 唔知会唔会一路咧早少少收工啊吓，可以跟住可以睇场好睇嘅 J Lead 啦，咁样因为睇 J Lead 嘅气氛都好好嘅， 系啊 ，J Lead 除咗睇波之外，睇埋气氛啊嘛， 系啊。再睇日本女球迷OK， 轉個角度講埋 NBA 方面啦。咁 NBA 方面咧，湖人咧連續輸咗四場。 場咯。輸俾呢一隊咧就係啊猶他爵士隊咁啊，只能夠講冇辦法啦，因為咧原因就係啊猶他爵士咧其實啊都啊打得非常之好啦，連贏咗好多場噶啦。佢哋主將咧米曹咧往往喺第三、第四節咧都會瘋狂咁樣入三分波啊嚇。爵士隊咧其實連續兩場咧入咗50個三分波噶啦嚇，好誇張啊，創咗 NBA 嘅紀錄啦。咁亦都係聯盟入邊咧即係最好成績嘅球隊，所以咧詹士咧第四節嘅時候咧已經啊早啲收工啦嚇。佢都覺得啊，既然咧贏波都冇乜希望啊，不如咧早啲去翻更衣室嗰度休息一下先咯。 寄望下一場咯， 係啦，希望係咁。同埋咧，即係有陣時做 NBA 球員都係，你唔好以為佢咁早走咧係冇乜體育精神，有陣時咧係教練啦落嘅一啲聖旨嚟嘅， 策略嚟噶。 係啊，希望佢哇，既然呢一場冇得追啦，咁啊不如收起埋啲主將啦，費事咧一陣一個有啲咩嘅醫鬱咧受傷啦，咁可能成季冇得打咧都係比較麻煩啲啊。有陣時做球員咧，除咗喺球場上面爭取好成績啊，仲要好好咁樣咧保護自己啊，免受傷害，因為一受傷咧成季冇得打噶啦， 又可以增加一下後備球員嘅出場經驗啦，係咪？同埋耐唔耐咧會有啲奇兵噶嘛？ 係啊係啊，偶爾可以打出一啲哇，可能喺 bench 嗰度啊，即係 超水準波， 係啦，喺後備陣型入邊突然間發掘到一啲超新星，咁都有機會嘅。咁啊，禮拜六日都有好多唔同嘅球賽進行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咧享受一下咧球賽嘅熱情啊！ 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91%。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啊，钟哥， 点啊，崔杰彤， 元宵节快乐， 大家咁话，仲、 啊、 有咧， 吓，仲有，冇乜特别啊， 冇、乜特别啦、大家都知啊， 系啊，唔好周围 都系一日啫，系咪先？ 系啊，其实咧，即系一年先得一日，系即系自己嘅生日啦。咁、其实好多人 就今日唔系我生日啊， 今日唔系你生日，我知好多人生日，我发现今日原来系 系咪啊 ？O 啊，唔系啊 ，O 唔系啊 ，O 唔系啊 ，O 系金牛座噶嘛，好切合佢嘅人物性格系嘛，好好实事求是嗰啲，好实际嗰啲。 唔系佢最中意自己啊， 佢最咁啊点啊？ 金牛啊！ 哦， 即是 是啊，所以其實佢由頭到尾都係一個 金牛， 係啦，係啦，切頭切尾嘅一個金牛座， 今日都唔係啊，林慧同埋白元浩生日， 唔係，係啊。系啦，唔紧要啦，今日元宵节，总之就系啦，大家开开心心就最紧要啦。嗱、我最近咧就上网睇咗一条片啊，咁、就见到一个好出名嘅韩国女厨师，好型嘅佢。咁、其实一个专访嚟啦。 等阵先， 系 你形容一个。女厨师 是， 但是你不是形容她说她煮餸煮得好，或者好点样在厨艺上面，只是说她很型， 是 那是一种赞美定还是一种贬义？ 赞美，因为她已经由厨师进军到去一个 model artist 的境界了、因为那个访问其实完全看不到她煮饭的、纯粹是了解一下她平时的生活，她拍了一些 vlog 即是播给大家看一下，或者她即其实已经是一个大家很想了解的人了。 好啊，这些叫做什么反攻啊，即係當好多 artist 咧喺呢段期間個個變咗做廚師嘅時候，啲廚師咧就走去變翻咗個 artist， 好啊，反攻翻過嚟，係啊， 位置互換啊嘛， 係啊，位置互換啊， 全部走曬 artist 咪冇人煮餸咯， 咁以後啲 artist 上去煮飯啦，咁啲廚師過嚟拍戲咪啱咯， 咁啊大家有啲新鮮感咯，做到滿咪又再調咯， 係啦係啦， 咁啊佢其中咧一句说话咧，令到引起我好大兴趣就，因为佢系韩国人嚟噶嘛，咁佢就讲好流利嘅英文嘅，咁其中一句就讲自己生活嘅时候咧，佢就拉到话，啊，咁我哋韩国人咧就唔会有体臭嘅，放心啦咁样。 因为食咗 kimchi。 嗱系啦，跟住我就话，点解佢讲呢样嘢嘅时候，即系佢系唔系讲笑噶？佢话我哋韩国人嚟噶嘛，所以唔会有体臭，所以我就隔日即系类似啦，即系隔日先洗个头咧都冇所谓嘅咁样，类似系咁。咁跟住我就会喺度谂啊，到底佢咁讲系咩意思咧？呢、這个好奇心咧驱使我上网揾啊，到底韩国人系咪真系冇体臭嘅咧？咁、如果有嘅，佢冇理由咁样讲噶，佢顶笼都系话。我咁靚女應該冇睇臭嘅咁樣㗎嘛，佢唔會話我哋韓國人㗎嘛。你啊，鍾哥有冇聽過呢一個講法？ 冇，我都係第一次聽。我聽你講我先至第一次聽，我未睇過佢嗰個短片㗎嘛，所以唔知道。 喂，原來呢係有科學根據 㗎，係真係冇睇臭， 係好少好少。點解呢？嗱，原來呢佢話2013年呢 Life Science 呢就有一份研究嘅，咁發現咗一個基因呢叫做 ABCC11。咁呢個基因呢除咗會決定一個人嘅耳垢，即係我哋嘅俗稱耳屎啦，係乾定係濕，即係嗱，我哋細個聽人講就啊，你係乾耳定油耳啊？你有冇聽過咁樣講？係啦，就因為你啲耳垢咧，有啲就會係乾爽啲嘅，即係一塊塊咁樣嘅，或者一粒粒咁樣嘅。咁有啲人嘅耳垢咧就會係油啲，會一撇咁樣嘅，係濕啲嘅。咁佢話原來呢一個基因 ABCC11 咧係會影響到，即係決定到一個人嘅耳垢到底係乾定係濕之餘咧，仲會影響到一個人啊，會唔會發出汗味？咁呢種基因咧，基本上就決定咗大家會唔會有即係腋下嘅臭味出咗嚟啦， 冇得改嘅。即係呢一個原本你天生係油耳，可唔可以改到變乾耳，或者乾耳變到油耳得唔得？ 我諗就難啲啦，因為其實我諗好大部分係因為呢一個基因而決定到你係乾耳定係油耳，從而再影響到你嗰、個腋下會唔會出現一啲嘅臭味。咁點解話韓國人即係嗰個廚師會咁講咧？咁、個研究裡面就指出啊，只係得 0.006% 嘅韓國人咧係擁有呢一個嘅基因。是全世界最低的、即拥有这个基因的人呢多数就是会有这个湿的耳垢啦，同埋会有腋下的臭味。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即是递界他们出境啊，即是我们韩国人是不会有臭狐的，但你有臭狐走 咁又唔會，咁又唔會嘅，應該係啦，太慘啦，咁 都會包容翻佢哋。 佢本身已經唔想有收穫啦，你仲要驅逐人哋，即係雙重打擊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睇翻個數據咧，歐美國家人咧有九成都係擁有腋臭，即係腋下有陣臭味啦，即係個比例咧係爭好遠好遠嘅。咁我問下鐘哥啦，有冇試過？即係我問你有冇腋下臭味啦？有冇一啲朋友或者身邊，譬如係親戚好親近嘅人，係遇上呢個問題，佢哋點樣解決咧？ 咁啊冇喎， 咁啊好彩喎， 即係好彩地啦。 係。 不過咧，另一樣嘢你調翻轉頭問，又問得啱喎，即係唔好講其他人，講翻我自己喎， 係 好得意。即係你話咩男人有陣味，所謂嘅男人味，你冇翻咁上下年紀，你係出唔到嚟。哇，句句都押韻，好勁，我突然之間覺得好有文采啊！ 點解咧？因為嗰個元宵啊嘛， 猜個燈位先 咧，仲要押曬韻咁樣。 嗱，去到某一個年紀咧，突然之間你身體上面嘅味道真係唔同咗嘅， 嗯， 真係嘅，唔係講笑。 嗰啲係男人味定係老人味啊？ 真係味道的味啊！男人味就好似我而家呢啲咁樣咧，係一種韻味啊，索唔到，但係感覺到 。Okay、 但係身體上面嗰陣味道咧，我自己都覺啊，四十歲之前同四十歲之後，男人係真係多咗陣除嘅。 咁係香定係臭㗎？ 睇你點睇咯。 但 係 自己唔 係 話唔會聞到自己嗰陣味。 所以我自己都聞到，你話幾勁啊？ 係唔係你啊？其實嗰陣味，你有冇揾個源頭？其實喺條毛巾度。 係真係自己感覺到嘅，感覺到好得意嘅。以前冇嘅。以前覺得自己好似嗰啲乾爽 BB 咁樣，好香啊咁樣。 不過我 諗 可能同飲食習慣啊，或者一啲天氣等等都有關。 如果你話同飲食習慣有關咧，就更大件事啦。因為我以前反而食嘅食物啲垃圾食物仲多， 係 而家反而清淡咗嘅。 有冇濃味嘢啊？食即係 仲少咗。 會唔會係關你食甜嘢事啊？ 即係又要做一個， 即日積月累咁樣。 咁我要寫封信去刺針啊，希望佢哋做一個即係睇下有冇報告咧，就係食甜嘢會有臭味咁樣。 你係臭咩？哦，你講咗啦。頭先你都冇講係臭定係香。 有陣味啊，咪係男人味咯。男人味泛指都係話臭崩崩啊嘛，正所謂臭男人，臭男人必定係臭。好少可以一個男人上咗年紀，哇，你好香喎，唔會㗎。 多數只係話香女人。 係啊，如果你見到個男人話佢係啦，係話女人係香嘅。但如果見到個男人，哇，你好香啊，你即係話佢就嚟死咯。你就嚟香啊！即系咁样系唔同的。 唔好讲啲唔好意头嘢，我哋 过十五啦， 晨早流流。但系咁样，即系如果有呢、這个即系腋下嘅臭味咧，其实都几尴尬或者几长手尾嘅。咁我听过有啲人就话直头系割咗汗腺。咁不过呢一个系一个手术啦，当然就自己要平衡嗰个风险啦。 你觉得如果你个格底 系 有味惨啲啊？ 系 定还是你格底冇味嘅？ 系 不过好容易湿。惨啲， 我咁梗系有味惨啲啦，湿你可以遮住，或者你譬如可能着即系拣衫嘅时候，你咪唔好拣嗰啲棉质啊或者浅色啊咁样。其实之前有好多 artist 即系哇着到靓靓行红地毯嘅时候，佢个格拉底都系湿噶，即系都有啲人摆出嚟噶。咁但系最紧要你唔臭嘅话咧，即系大家唔会有一个感觉系觉得污糟啊，或者唔想亲近你啊嘛。 即系此言差异。如果作为一个艺人，你就话个 artist 作为一个艺人咧，就情愿湿。情愿臭咗个湿嘅， 点解啊？ 影张相出嚟，你唔会闻到阵味啊嘛，但系会见到张相。 但系啲人会讲啊嘛，虽然佢见唔到啫， 你可以唔影啊嘛， 一传十，十传 百。我冇，边个话问错？即系你可以死口 唔 认。 唔系我，即系放屁嗰度，你系咪你？ 唔 系 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见到湿，你冇得执啊，即系嗰张相话又系押韵。 但其實呢一個問題好容易可以解決，因為譬如你去嗰啲12蚊店啊，佢有啲咧即係日本嗰啲出咧，都係俾你有個好似膠布咁嘅形狀啦，即係其實係一個護位係啦，唔係黐住個格拉底，係黐住件衫，係啦，即係如果萬一你個格拉底係濕到落件衫個位嘅時候，其實佢會漸一漸住嘅。咁當然啦，如果你係著嗰啲雞翼袖嘅，咁啊幫你唔到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即係味道係難搞啲嘅。咁講翻頭先個基因咧，佢話除咗韓國人。人系好少有嗰、那个臭嘅基因或者嗰个耳垢系，佢个连结系咁嘅。如果你有嗰个基因咧，你一耳垢系会湿啲同埋多啲，再者咧系比较容易就有呢个腋臭。咁佢话其实亚洲人咧有呢个基因都系相对系比较少啲嘅，即系唔止系韩国人，其他嘅亚洲人，譬如日本人啊等等咧，都系会少啲嘅。咁所以可能你去到欧洲、欧美嘅国家。 突然之間一落機，咦，陣味好似唔同咗咧，係啦，都有可能係因為咁樣 嘅。哦，即係如果嗰啲咩嗰啲警匪片或者嗰啲特務片咧，捉咗個人咧，即係通常蒙咗眼噶嘛。你去到你有啲咩線索？有啲咩線索？ 好大陣味， 好大陣味，喺歐洲即係咁樣啊！ 真係嗱，咁我因為一句説話就引起咗我好奇心去揾呢一個研究啦。之後咧，我就再 fact check 啦，梗係 讀書啦，然之後做咗個博士。 係啦，唔係我都係翻嚟講下啫。咁我 fact check 啦，咁我上網咧就睇咗一條 YouTube 片啦。咁佢咧真係好即係少少諧趣地做咗個實測，就揾咗唔同國籍嘅人咧，就喺露天底下咧打咗場網球。咁啊濕曬啦，全身都，跟住咧就揾一個蒙面嘅人咧去聞下佢哋隔拉底，跟住就話你一聞完之後，你就要講佢係 Asian 定係歐洲人，係啦咁樣，咁跟住又真係好多佢都估得啱喎，係啦，即係話呢個冇乜味，呢個係亞洲人咁樣。呢、這個好大陣味，頂唔順，跟住就開始講呢一個嘅基因，原來都係取決嘅。咁所以當然啦，你話如果發現自己有味道嘅時候，尤其是夏天啦，會引起尷尬啊。咁可能都有好多嘢可以做，譬如你盡量就係清潔下你自己個隔離底啦，即係譬如可能一得閒嘅時候，你咪入廁所抹下汗咯。因為點解會有臭味呢？就係因為你有汗再加埋啲細菌啊嘛。咁勤啲抹啦，多啲即係可能帶件汗衫去換啊 ，T 恤換啊咁樣啦。咁我覺得都有好多辦法可以減輕嗰個情況嘅。 都係注重個人衞生咧。 係啊， 如果再唔係就睇醫生噶啦。 係啊係啊，不過我覺得即係就算你身邊有人咁。不幸或者即系唔系咁开心，有呢一个问题都好，千祈唔好排挤佢，或者唔好取笑佢，因为嗱讲咗俾你听啦，基因决定噶嘛，佢都唔想噶嘛，尽量揾方法。 我哋对你都几好啊，冇嘢啊， 我都冇事。 特德特忽略咗受害人嘅受伤报告，并以胁迫、恐吓等方式，使佢哋达到个人期望嘅标准。另外，佢喺当局2016年调查当时嘅队医。维萨尔性侵的时候涉嫌向调查人员讲大话。格德特是2012年在美国奥运女子体操队的教练，和被控性侵罪成正在服刑的纳萨尔工作关系密切。州的司法部说，格德特原定星期四下午要协助调查，但并没有出现，其后发现他的遗体。檢控官表示，對於涉及事件的人來說，這個是悲劇故事的悲傷結局。政府將九座大廈納入強制檢測公告，要求在今個月12日至昨日期間，曾經身處相關地方超過兩個小時的人士，在星期六或之前接受檢測。九座大廈包括大埔、拆城軒、埃座、何文田、愛民村、建文樓和嘉文樓。长沙环宏景台第六座、鲗鱼涌日华园第一座、观塘牛头角下村桂亮楼、将军澳维景湾畔第十六座、油尖旺维港湾第七座、元朗上豪庭第一座。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9,580点，跌5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31美元，卖出1,768.88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为该区带来稍凉天气。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和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明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非常之车多啦，排翻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较早前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3分钟。咁但系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安秀道，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啦，落翻去龙翔道挤塞，龙尾喺飞鹅山道噶。重复多次。 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快线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都好长啦，排到去安秀道，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平石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过晒飞鹅山道噶。咁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中线嘅坏车拖走咗，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一段慢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红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通识六十秒。 家长想小朋友踩单车可以踩得开心，自己又放心的话，就要记得为小朋友做好保护措施了。 首先要穿着轻便吸汗的衣物，穿着舒适避震性能力良好的运动鞋，适当的衣着可以令到小朋友动动自如些，还要确保没有衣服或者衣物会卡住在个车链或者车辘上。 另外要为小朋友佩戴合规格和尺码的单车头盔以及其他的防护装备，例如是护膝、护眼罩等等。 单车方面就要检查刹车掣是否正常，车胎也是否适当地充气，还有性能良不良好。 重要确保座位、手把、单车链和车轮是稳固。 当然只可以在单车径等安全的地方才可以踩单车。 记得运动之前应该先做下热身运动，运动之后就做一些伸展运动降温，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老婆啊，听日带仔仔去踩单车好唔好啊？ 好啊，咁记得帮仔仔戴翻个头盔。 吓，唔使啦，细个都冇戴。 阿仔啊，你细个部手机啊够冇荧幕保护贴啦，咁你而家搣翻出嚟咧，好唔好？ 啊，妈，你咁讲我又明咯。好，听日一于两仔爷都戴头盔先。 梗系要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O。 系即刻请我哋嘅嘉宾出场，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啊 ，Dicky。 早晨 ，Kitty 啊 ，O。今日系元宵佳节啊，咁啊祝大家甜甜蜜蜜啦吓。 系，我哋都祝你人月团圆。 系啦。啊，咁啊，大家咧就唔好食蟹货啦，食汤圆好过啊，正所谓啊，好。 睇到琴日港股啊好翻啲啊，不过今晚美股咧又好差啦，咁啊拖累港股 ADR 都要跌啦。咁 Dicky 真系交俾你同我哋讲下今日市况嘅走向会系点啦，心很累、啊。 系对于美股会有一个即系回吐嘅情况咧，都唔系话预期之外噶啦，都系预期之内嘅事。咁當然亦都有啲股份會升嘅，咁啊喺過去嘅呢幾個交易天咧，我諗大家都會見得到咧，就係、是、見識得到啊，即係乜嘢叫金融市場嘅波動性，同埋睇翻過去嗰一個月咧，真係誇張啲啦。我過去都經常都講啊，好多啲金融市場嘅亂象咧，都係意味住股票市場咧真係高處不勝寒嘅，即係嗰啲即係 GME 嘅狂態啦，即係當然尋日又再過翻車啦， 100%啊， 係啦，即係好誇張嘅。所以頭先我就講，唔係話冇股票升嘅，甚至乎喺過去我喺自己嘅一啲平台度都揾到一啲美股，哇，都可以升得好多嘅。但系咧就喺而家呢刻唔讲住啦。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啦，美股咧三大指数都真系用暴跌嚟形容啊吓，尤其是咧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咁亦都系咧担心都系嗰样嘢嘅啫。讲嚟讲去呢段时间都系话呢样嘢，就话个十年期嘅国债嘅收益率，即系个 yield 咧就升，咁啊去到边咧一厘六啦。一厘六呢件事咧就系一件事嚟嘅，等我要简单解释下俾大家听。嗱、个债息上，即系嗰个收益率上咧，就即系话个债价跌啦，咁即系话有人系咁掟啦。咁但系大家可能会问，吓、啊、咁即系债券又掟啊？咁但系个股市又掟、啊，咁即系即系啲钱去边啊？咁好简单，啲钱咧就系变翻做钱啦，即系话两样都唔玩啊咁。咁但系咧，而家呢样嘢咧最关心系嘅系咩咧？就系话，因为过往不嬲，大家都认为即系股票咧。就会是一种相对地高风险啲嘅一种嘅资产同投资。咁如果你话以 S&P 500指数嚟讲咧，即系譬如话睇翻呢500只，即系美股啲叫做大蓝筹啦。咁佢个即系所谓嘅股息率啊，即系话一年我哋可以派到嘅股息咧，理论上啊，照计啊吓，咁啊点都要多个债券啦、啊。即系如果你唔多个债券，咁即系话个股票市场咧就太过过热啦，又或者唔可以即系维持得到咁嘅水平。咁所以当大家会见到，咦唔系、啊？十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其實還高過 S&P 500指數，即是這個的指數成分股的即是說股份的收益率、哎、這樣就大件事了，那就出現一個就可以用即暴跌來形容。還有呢也都因為呢即當個利息上升，大家都會擔心即會不會影響那些新經濟股，你知即他們一向都即可能借錢都借多一點、啊、利息上呢就會比較影響到佢哋，咁所以新經濟股啊跌得再勁啲咧，咁呢個都會係好簡單嘅理解。咁但係你話喂，咁係咪就係呢個消息就會跌到咁？咁講真啦，呢個世界咩都係借口嚟嘅啫。嗱，譬如話好似之前我哋港股跌900點，咪印翻税咯。咁跟住個而家 Nasdaq 跌500點，咁咪就係因為個知息率啦。 嗯，喂 ，Dicky 啊，不如我又再深入啲講啦。嗱，今日港股都好大機會回調啦，或者跌啦。咁但係寄望嘅咧得一樣嘢就係、是。有冇机会有北水啊？因为过往嗰两日都完全冇北水、啊，咁系咪印花税呢三个字都真系吓怕咗好多内地股民啊？ 咁梗系啦，即系当你要加呢个税嘅时间，你同大家讲话，诶、哎，冇影响噶，加少少噶咋，0.13系冇问题。咁讲真啦，我就话俾大家听有问题嘅，因为其实个市场咪都系话俾大家听。是有問題啦，即係北水就會覺得，哇！如果一個咁樣嘅交易成本，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純粹講一個短線投機角度嚟講，就唔抵到啦。就因為佢哋會覺得呢一個嘅所謂嘅印花税嘅成本咧，其實都相當之高昂。即係我會咁講啦嚇，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嘅，咁就即係話喺內地咧，你買賣股份咧，你淨係講呢一個嘅成本咧。就只是 0.1， 因為它收單邊的嘛。那香港第一加完了，那就變成 0.26 了。哇 ,0.26 是代表什麼呢？就更多過呢，就是當年我剛入行的時候就還有這個最低佣金制度的 0.25。那你說是不是真的說印花最多的佣呢？那這交易成本肯定是一件事來的。那我過去都有接受某些訪問都說，就是用一個就是持平一點的角度啦。那為什麼加印花稅會是一個影響市場的情緒，咁我諗大家唔明白，你就會諗翻，譬如話，如果樓市啊要加某啲一啲税種，例如咩美其名咩都好啦，總之係加辣啦，一加咧點樣都會係喐到個市場嘅神經，會令到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價格咧係會有一個即係下跌嘅即係壓力嘅。咁、但係你話喂咁 即今日咁點咧？開出嚟咁嗱，如果你話以夜期嚟講咧，即都可能都起碼有即幾百點嘅跌幅噶啦，一開就可能會低開。 嗯，壞嘅打算咧，即大家已經做好咗心理準備啦。不過積極少少咧，其實今日都有個焦點可以即同大家睇睇嘅，就係話今日邊啲股會染藍咧，就真係揭盅啦咁。咁其實尋日 Dicky 咧都同我哋即提咗少少啦。咁我再睇下報紙咧，又有即其他一啲嘅話係黑馬咁樣跑咗出嚟。咁到底邊一隻咧？今日就知道。不過我想睇下 Dicky 你又點睇，因為尋日過完之後咧，又好似會唔會有啲越近呢個日子，又好似有啲升勢啊？ 有啲都唔理啦，即係譬如琴日 Dicky 提咗有兩隻，譬如阿 V 星哇，普普馬達咁啊，哇都升咗雙位數字嘅 percentage， 升咗十幾個 percent， 我就冇睇同埋冇跟啊。不過就單純股價計咁樣，咁但係今日市場又傳出有另外一啲，即係華潤萬象生活 海底撈啊， 係啊呢一類 先升藥業啊，呢啲都有啊，會唔會有可能咧？ 系啦，咁今日有冇得转下主题、转下焦点部署下呢啲有机会染蓝股？嗱，记住系有机会啫，咁 啦。嗱，头先都要更正，有一啲咧讲咗啲名字出嚟嗰啲咧，就讲紧有机会入到恒生大中型股指数嘅。 中型指数。 咁有啲咧就当然咧都系憧憬真系染蓝入恒生指数啦。嗱，两样炒法嘅，一染蓝咧。就真係要再大隻啲嘅，即係要去到京東集團嗰種 size 嘅。咁你話喂，其他嗰啲咁未即係本身股，譬如話我睇再之前我自己喺唔同平台推介係話，我會覺得可能會入到大中型股嗰啲，尋日都喪炒噶啦，即係包括係頭先啊都有提到咧，啲名咧我又唔再重複啦，因為好似好鼓勵炒賣咁樣。 係 但係咧。真係喺今個交易天咧，我就覺得都失效噶啦。因為真係要炒，咁尋日都炒咗一轉勁噶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要宣布嘅，都可能喺禮拜一真係譬如話，哇，真係染藍喎呢一隻。咁星期一點都會有少少升勢升幅俾你嘅。咁你話真係港股通喎，咁其實就大家都會計到都好多都會有機會入到去嘅。咁所以就即係今日就難啲噶啦。不過咁大家望住。呢、这、一個憧憬嗱，大中型同小型股指數都可以入港股通嘅，咁其實咧就唔同即係嘅憧憬啦，咁市值亦都有所不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今日，呢啲大機會嗰啲又跌咗好多喎，咁少少地，資產就一會下個禮拜一。如果真係入到，咁都會有少少反彈嘅幅度嘅，所以即都係要有少少用呢一個你投資嘅資金嚟控制呢一個短線，真係要即係攬實曬安全帶嘅呢種波幅啦。因為真係美股嘅調整咧，真係都久違㗎啦，等咗好耐㗎啦，所以即係都大家都要留意相關風險啦。總之就買咩都好唔緊要嘅，但係咧就唔好話買太多，唔需要太多。 系啦，系啊，真系冇需要太多啊！吓，歌仔都有一场。不过美股啊，我自己觉得好少少啦，即系有个逃生门俾你，即系起码讲咗两日美债息高企，第一日都跌唔落，第二日跌，即系你有两日拣咯。你唔同香港，系咁啊，即系可能即系印花税又跌一日，跟住跟美股又跌一日，咁啊好快就。碌翻落去三万点楼下啦吓，咁啊，所以散户股民咧都好似头先 Dicky 咁样讲啦，即系要攬定安全带啊吓，咁啊，今日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多谢 O 同埋 Kitty。 好，下个礼拜倾过，唔该 Dicky， 拜拜。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 ，Kitty， 点 啊？ 仲有钟哥都喺度啊？ 系啊， 系啊，仲有小白都喺度啊？ 系啊。 系啊，全部人都齐晒啦，系嘛，集合晒啦， 扮啊小白， 系啊，系啊，咁啊 扮咗话欧扮太叔， 系啦，系啦，扮太叔唔系 扮错咗， 太叔叔系扮太，即系想 细路， 系啦，细嗱严格嚟讲，嗰套电影叫杀人犯啦，嗰个系一个杀人犯嚟嘅，咁佢系杀太叔叔嗰个小朋友，系啦，就系咁样啦，佢并唔系太叔叔，一定要讲翻啊嘛， 我系太叔叔。 好啦，咁啊，讲今日 突然想听小朋友讲早晨添， 系啊，好惊好惊吓咁样系嘛？唔会嘅，今日咧有一样嘢都可以值得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唔知咁多位拍档中唔中意搭巴士啊？ 中意 系啦。喂，原来咧巴士嗰张凳咧有得卖咯，而家 系边个年代、边个年份嗰啲先？ 热狗嗰啲啊？ 近年嘅，近年嘅，即系大家搭搭下巴士，觉得啊，巴士张凳咧瞓觉瞓得好舒服。有啲朋友真系即系住得远距离少少，譬如喺天水围翻中环，出中环翻工，或者屯门出中环翻工咧，佢真系会 好瞓啊！ 冇得唔好瞓，因为车程成一个钟，你嗰一个钟头唔瞓觉都真系唔知做咩好。 但系佢卖边一张啊？因为佢唔同嘅即系位置咧， 系 有少少唔同噶嘛，嗰、那个设计 系啦。佢系卖边一张咧？我啱啱就将个图片咧就发咗去我哋嘅群组嗰度啦。 咁、 应该咧就系依家最基本咧 basic 嗰个版本嘅凳嚟嘅。咁佢仲好贴心嘅、就整咗咧一个两只脚啦，即系唔系好喐得噶啦，同埋一张咧好喐得嘅，就系、是、office 嘅椅咁样。 即系两款喎、啊，有 系啦，有两 只系有碌嘅，一只就冇碌嘅。 系啦， 我即系讲一句，我睇完张相之后咧。O K 喎， 你屋企会唔会摆啊？ 我就系知道你中意呢啲啊， 唔系喂，我认真、啊，我会 系啊， 呢张 系啊， 你要有碌定冇碌啊？我哋送你 冇碌，佢中意冇碌，佢中意冇碌， 你中意冇碌啊？ 唔系有碌，你咪推我出去晒太阳先， 又多个用途， 又多个用途，呢张 O 喎，呢张 系啦，咁啊喺边度有得卖咧？就系、是、呢个酒吧嘅期间限定店嗰度啦。咁、但系呢个酒吧期间限定店其实佢仲有个新言嘅，即系往后你都要喺翻佢哋嘅。一啲公关部门咧，仲可以订购得到啦，估计咁样，咁啊$900一张啊吓， 哦 系咯， 我再谂谂先啦，咁样 $900，$900你又觉得贵？ 咁$900我觉得贵， 张凳， 你知唔知一架巴士几多钱？ 我知， 但 系$900， 你讲啊，几出钱啊？ 但系$900可以 $800啊？ 但系$900可以搭几多次巴士啊？ 好多次啊， 唔系咁又唔系太多，你唔好咁落。 唔系，但系你呢个私家位，你次次搭巴士都未必坐同一个位噶。 咁我买咗呢张凳，系咪每一次都带埋上巴士做自己私家位啊？ 同埋咧，我见到啲好冇公德心嘅人，好中意喺巴士嗰啲座位写字啊嘛。咁你而家咪可以买张$900台自己写咯。即系有啲人有啲咁嘅癖好啊嘛。即系我成日觉得有啲咁嘅癖好咧，你冇违反大众利益咧，系 OK 嘅。 嗯， 系咪先？即系个人心坎入边都有一个即系自己嘅小顽皮啊嘛。但系有啲人嘅小顽皮就系、是。有好中意戒爛啲凳嘅，即係我哋舊時僆仔嘅年代坐嗰啲熱狗巴士咧，成日有啲人手多咧，好中意。戒爛啲凳喎， 同埋有好多涂改液咯， 是啊、 即係用涂改液喺上面寫字，涂改液寫到字嘅， 好污糟啊， 實色嘅， 係咪？OK， 我唔知啊嘛。 不過你有冇 答啊嘛？ 你就話講開咧，話啲人好中意講低自己一啲心底話喺啲公共地方啊，即係譬如以前啦，以前嘅年代最多就係、是巴士張凳後邊啦， 係啊， 又或者係公廁嗰塊板嘅公廁道門嘅後邊咧，都係呢兩個地方。 仲、有公園嗰啲遊樂設施咯，嗰啲上滑梯啊， 啊係咧嗰度咧， 千秋架啊嗰啲咧。 但係正話講到公廁咧，嗱女廁我唔知道，我未入過去啊。係，即係女性嘅公廁嘅嗰個門板後邊多唔多呢啲咁樣嘅標準句語嘅咧？ 多唔多？又、好似又唔係好多喎、 啊。男廁好多㗎， 男廁好多嘛。 但係咧，男廁咧啲人未攞 marker 寫字嘅、你去廁所去廁所咧，你唔會隨時帶住啲 marker 㗎嘛。 咁我作為一個想去公共洗手間嘅人，攞住支 marker 都好正常啫。因為我要寫字咯。 但係佢嗰啲字好有理念喎，有陣時或者有啲啊鹹濕少少㗎喎，有啲。 但係你有冇留意咧？近年真係少咗，真 係 少咗。 係咪有人執甩咗咋？ 唔係啊。因為大家已經轉咗去網上留言啦， 哦係喎， 所以你而家喺呢啲即係叫實體店啊， 實體店， 你而家實體店見到嘅呢啲語句咧，已經係好皮毛、好表面、偏向膚淺添啊！你真真正正入肉嗰啲咧，你上網睇啊！ 同埋你而家揾個人隨身有支 marker 或者有支筆 都 好 難 啊！ 同埋依家啲公廁咧，即係講又講啊！頭先雖然有巴士座位，好快就去咗公廁，但我都想講咧，依家啲公廁真係靚得好緊要， 係 啊， 係啊，又乾淨喎， 係啊，同埋個設計咧，因為依家啲公廁造價係幾多啊？成億計噶嘛，我見過有啲好誇張，即係用好多錢嚟做嘅公廁㗎。 係 啊，小白大美督個都用咗好多錢㗎。係 啊，科學園附近嗰啲都好靚， 你講到好似 係 佢嘅， 咪咯，大家。 你屋企个厕所靓， 你屋企附近嘅公厕，咁公厕系公家噶嘛？但 系 佢喺你屋企附近嘅， 咁所以 即系 你 个厕所咯。 咁万一佢咁贵，我要多啲帮衬。 啱啊！ 但系佢又 冇理由，我都想揸车入去特登去啊！去啊！去啊！ 啊，系咪先？ 不过咧，你讲起话喺个厕所门嗰度写字咧，嗱、嗯，咁写字梗系唔啱啦，呢个公家嘢嚟噶嘛。我记得有个商场咧，咁、嗯、我自己商场管理啦，好靓啦，但系佢门后面咧，佢真系有一句金句喺度，佢唔系求其有个人写嘅，佢、嗯、商场自己摆落去嘅。 系。 咁等你去厕所嘅时候望下嗰句金句咧，我会觉得，咦，佢几得意喎！即系等你去紧厕所或者你需要一段时间嘅时候咧，你望住嗰句金句，系有啲启发同 反 思 下人生啊嘛。 是不是好像我們平時節目裡面那一句、啊、哲學家成吉思汗說的家是你永遠的包容所這樣是 啦是啦是啦他就是這樣 你很珍惜 好得意 就來沒有了 就來沒有了嗎為什麼會沒有的這麼好的東西這個世界不應該不在我們的節目那裡出現的 沒理由說完那麼多年沒 理由說完讲唔完噶嘛， 讲咗百几句 名言警句，冇话讲完嘅，系咪先？ 同埋讲完你可能唔记得都可以再讲。 再嚟个， 能够翻炒马中哥呢一个环节， 谂谂先， 谂谂先啊！ 做开有感情， 做开有感情啊！突然间冇得扮，我妈咪又闹我啦，咁样，妈咪又闹我啦。 所以都几得意嗰个厕所，令我印象好深刻。嗯、即系我就会第一次去第一格，第二次咁啱去嗰商场又去第二格，即系睇下原来佢真系格格都有。 不过有阵时候咧，喺啲公共洗手间。后边即系里边啊，挂啲乜嘢出嚟呢仍然都系会睇到嗰间铺头嘅品味嘅。 系，不过最紧要就系咩呢即系无论洗手间又好，你话公园又好，巴士又好，所以公共嘅地方系啦，要有公德心啦。如果你真系好中意张凳嘅，你咪 买翻去， 翻去咯。我哋选购俾钟哥啦，既然系咁。 好、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二月二十六日。是一年的第五十七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08日。1989年2月26号，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在南极洲建立科学考察站中国南极中山站。中国南极中山站是中国继1985年2月中国首座科考站长城站之后第二个南极科学考察站。位于南极大陆东部伊丽莎白公主地拉斯曼幽灵的维斯托登半岛。中山站初步建成之后不断扩建改造。2007年12月最大改造工程动工 ,2010 年2月完成。1980年代中国开启了南极大陆的科考研究 ,1983 年加入南极条约。二月二十六号出生的朋友懂得体会及激发别人的精神与心灵促使他人在想法上有所改变愿意为同事无私奉献喜欢独来独往安静做自己的事充满神秘感具吸引力对工作积极进取。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开辟新战线的工作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地球最后净土嘅探索会带俾我哋新嘅启发还是更大嘅竞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期望消费券执行上可以做得更好，希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可以多听意见，喺细节上做得好啲。谭耀宗早上前往北京，准备听日一连两日出席常委会嘅例会。他在出發前在機場表示，今次會議暫時沒有與香港有關的議題。他說，稍後出席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他和民建聯將合共提出22項提案，包括期望內地當局將國產疫苗送予本港。他表示，如果大部分市民接種疫苗之後產生抗體配合健康碼，可以放寬隔離安排，恢復通關。經濟可以盡快恢復。他說香港確診個案減少，但未達到內地要求，香港仍屬高危地區。他又說內地在清零方面做得很快，香港要學習。 南韓今日起開始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工作，全國1900多個接種點上週起為優先群組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全國213間療養設施的5000多人將首批獲得接種。政府和阿斯利康簽訂1000萬人份的疫苗採購合同，其中第一批78萬多人份的已經從前日起陸續交付。全國療養設施、精神病醫院、心理康復醫院未滿65歲的院友和工作人員將優先接種，但由於當局以臨床資料不齊備為理由，建議65歲以上的人群慎重接種疫苗，令到今次接種的人數減少到31萬左右。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有信心歐盟可以達到目標，即是在夏天結束時候為70%人全面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歐盟領袖召開視像峰會討論新型肺炎疫情和疫苗接種計劃。馮德萊恩說，到6月底歐盟將可以收到近6億劑疫苗，足夠為2億5500萬成年人注射兩針。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承認，歐盟的疫苗接種工作在加快速度之前，在未來幾星期仍會遇到困難，但他強調歐盟擁有資源和能力，可以在未來幾個月取得成功。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印度外長蘇傑生通電話，王毅表示，去年中印邊境事態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既往教訓值得深刻吸取。近期中印一線部隊在班公湖地區完成脫離接觸，局勢明顯緩解，雙方務必珍惜來之不易的局面，進一步緩和事態，實現邊境地區和平安寧。王毅又說，邊界問題不是中印關係的全部，要堅持兩大新興經濟體攜手發展的大方向並肩前行，而不是互相牽制。蘇傑生說，印方希望同中方加強對話協商，盡快實現其他地區全面脫離接觸，推動兩國邊境局勢持續降溫。日經平均指數報29,253點，跌914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7.09美元，賣出1,768點，啱啱跳咗係1,768.08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同埋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个意外事故先啦，咁就喺新界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啊，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段嘅快线，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圆洲角公园同埋沙砾公路近住渔翠苑啊。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对开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圆洲角公园同埋沙砾公路近住渔翠苑。隧道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而红隧的九龙出口现时都多车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而港岛入口西行线现在都多车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在清水湾道下行去平石村方向，牛池湾一带还是非常多车的，因为之前平石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是清了场，但是还是多车，慢车的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而新清水湾道下行龙尾就去到飞鹅山道。新界方面，现在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至府地那段就比较多车的，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带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段都是多车，后面的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段现时交通都是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惊唔惊喜，兴唔兴奋啊？ 喂，原来坐喺机师隔篱，咁嘅 view 喎。 是啊，就算你平时搭几多客机都见不到这些风景的。 由 Anson Low 饰演的 Kelvin 会不会对飞行驾驶一见钟情？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仪、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傲翔展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些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道、啊、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阿星，你有冇听过一个字眼叫做败酒啊？即系失败个败，走开个酒咧，败酒。 我知道，我有听过，打开机嘅都会听过败酒。 听过败酒啦，系啊，你似唔似啊？即系上个礼拜咧，阿Kitty 阿崔杰同介绍咗嗰个洗米神器咧，完系另外一个词语啊，完胜啊， 我系收埋咗啦， 完胜咗你嗰、那个，咁你今日应该败走啦， 唔会，我会嗰啲叫咩归来，系再度回归， 再接再厉， 冇错，咁我今日 即系屡战屡败都要屡败屡战咁样， 系啦，因为我要教大家呢个永远努力嘅精神啊。好，咁我今日、 啊、你好嘢喎，唔眨眼嘅喎，真系。 因为我讲真话噶嘛， 好讲啊， 好讲，系啊，好讲咁讲， 唔紧要啦， 仲衰过唔讲。 今日我介绍嘅一样嘢咧，首先我就系要问 Kitty 同埋钟哥先、嗯，你哋平时会唔会成日戴眼镜噶？ 好少， 好少， 好少戴眼镜，系、嗯、啊。 咁你哋戴眼镜嘅时候咧，你哋有冇试过最辛苦嘅系乜嘢啊？ 我觉得。个鼻托咯，同埋因为 印咁样系嘛， 有个印啦。第二就系咧，你有一排冇戴，即系可能你戴隐形眼镜啦，跟住转翻做戴，即系有个眼镜框嘅时候咧，你个头会有啲痛噶。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即 系你配咗个好重嘅眼镜框啊？ 你唔惯有两嚿嘢咧勾住喺耳仔嗰度，可能系啊。 咁食嘢嘅时候，譬如食热嘢嘅时候，你哋会唔会食好辛苦？因为啲烟咧供住自己咧，你又睇唔到碗面咁样。 哦，呢个经常发生啊，尤其是而家咧，大家如果戴口罩。你再戴眼鏡咧、 哦， 就會經常又會有一陣霞氣喺個眼鏡， 或者冷氣房跟住出去熱嘅，咁都會蒙曬啦。 係啊，咁我今日介紹嘅一樣嘢咧，就係、是、以前係用另一個方式出現嘅、嗯，但係今次咧佢改良咗，就變咗個新嘅嘢。咁係咩咧？就係、是、呢個防霧眼鏡布。 嗯， 咁係。哇！五個字已經講完啦，講完啦。咁佢係乜嘢呢？其實佢就係一塊普通嘅眼鏡布啦。 佢知道自己講錯， 因為你例住佢嘛， 例住我即刻驚咗。咁佢係一個普通嘅眼鏡布，但係咧佢就上面其實佢有一個好精密嘅纖維布做嘅。咁、只要你抹完嗰塊眼鏡之後咧。你用即係你俾霞氣整咧，係完全真係唔會有霧， 唔會再黐到啲霞氣上去啊！ 冇錯啦。 有冇話 last 幾耐㗎？即係譬如你抹一次咁、 兩秒， 跟住 keep 住抹， 即係成日要抹，成日要抹， 定係兩個鐘之內佢都唔會再起霧㗎啦。 佢官方講嘅咧就係12个钟嘅， 12个钟 咁犀利 啊！咁因為我哋細個 似騙案多啲喎， 唔係我真係試過真係咩？我而家。一陣間就會即場示範一下嘅， 咁有咩用啫？你而家試完之後，跟住我聽日先知道個結果，12个钟。 唔係最緊要試下佢功效得唔得啊嘛。咁、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好好講就係嗰啲防霧。 嘅噴霧 噴劑嗰啲啦， 噴劑啦，擠完之後再攞自己塊眼鏡布捽噶嘛，其實都唔多 work 噶嘛。更甚者就係我哋游水嘅時候，我哋個泳鏡都會起霧噶嘛。咁然後我哋會用啲比較核突嘅方法噶嘛。 濾口水啦， 濾口水啦，濾口水落去然後就捽啦。咁但係呢塊眼鏡布咧，第一就係唔需要有水啦。第二咧就係佢一塊眼鏡布上邊可以抹乾淨你塊你副眼鏡， 抹乾淨， 抹乾淨係啦。仲要是好好喎，好 work 喎。點？我而家即場 笑乜嘢出其頭？ 佢好俾力啊！啱啱嗰句 好 好 好好 好， 嗱即刻你唔夠膽話佢唔好噶。 嗱，我未見過佢咁肉， 好有信心啊！ 我試完之後真係哇咁樣嘅，因為我係試嘅時候，我直情開個熱水煲咧，我懟副眼鏡落去咧，乜事都 冇。真 係 冇事。 所以我而家 你何苦要做啲咁危險嘅動作咧？ 去證明呢個 熱水煲嚟噶嘛？嗱，即係屋企嘅朋友們咧，特別小朋友千祈唔好學啦。 係啦，呢啲危險動作嚟嘅。咁我今日就帶咗熱水壺上嚟。 阿星，生命係充滿咗希望，知唔知啊？ 唔好因為好勝搞到自己身上面有啲咩傷心。 唔會噶，我會好小心、好安全咁樣去做呢件事。 好，嗱，而家阿星咧就打開一個熱水壺，真係有熱嘅煙飄出嚟嘅。 嗱，咁我哋 即刻有啦，係啊，見到嗰個 蒙咗， 即刻蒙咗一邊啦。 因為我未用嘅呢個係。咁咧，我而家就開呢塊眼鏡布啦。咁因為佢係有特製嘅膠袋俾我用嘅，因為佢話用完之後咧，記得要 擺翻落去， 擺翻落去，因為費事佢會污染到同埋係。 但係佢個膠袋唔係特製噶嘛？ 普通嘅膠袋。 我普通膠袋，你唔好呃我，你塊布就特製。 特製嘅 size。 哦。 係啦，咁 唔係特製 size。 佢咯，平時去裝嗰啲 裝藥粉都呢個 size。 佢接到嗰個 size 啦。嗱， 佢而家越講越勁，所有嘢都。 嗱，咁我而家抹一抹佢。 阿星咧，而家就用嗰塊叫做特製嘅眼鏡布， 同埋 捽 佢特製嘅眼鏡，係啦，钛金属嗰啲啦。 嗱，咁我抹完，我抹完一次之後啦，咁我哋試下，嗱冇抹嘅就係咁樣啦，就起曬霧 嘅鏡片咧就起咗霧 啦， 係啦， 有抹嘅，嗱，你會見到少咗啲噶， 你真係咩？鍾哥，你講你見到啲咩？起曬霧喎， 等等。 好，俾多次機會， 俾多次機會， 試多次啊！你捽大力啲啦， 抹乾淨啲先， 好嚟咯，快啲啦，啲水唔熱啦， 佢無求就整到啲水唔熱， 一二三， 好嗱，又再抹， 嗱呢個有冇嘅？ 得啦，你呢個 冇嘅， 睇下得唔得？好熱嘅， 好熱嘅， 咦？ 而家 OK， 今次 OK， 好 OK， 我可能調轉咗嗰塊。 即係嗰塊布本身都有底面之分， 可能有正反面嘅，或者我捽得唔夠乾淨啦。嗱，我哋試多次。嗱，右邊咧就起曬霧啦，未喐過；左邊咧有捽過嘅，係完全冇事發生噶。我條片咧就會俾大家即係證明下，我又係左右咁樣嘗試一下嘅方法嘅。 哦 ，OK 喎，咁樣。 我嗰次試完之後，我真係哇，真係要介紹我拎過嚟。同埋佢價錢唔貴， 幾多錢啊？一條咁嘅布， $30啫。 咁有冇話可以用幾耐？ 有冇壽命 㗎？ 官方講就可以用200次。 200次。咁但係呢200次裡面需唔需要洗嘅咧？即係會唔會一洗咗就破壞咗？ 係啦，佢有講過嘅。咁就係千祈唔可以攞水洗。 嗱，睇先。雖然咧，佢話$30一塊，即係我又覺得即係接受啦，呢個價錢接受啦。但係如果只係可以用200次咧，我就有少少突然間諗一諗啦。因為如果你計落條數咧，200次你買個眼鏡，雖然你話一日 一 次可以頂 10小時 啊，但係有時候你未必會一日抹一次咁少嘅，你可能會抹2-3次嘅。係，咁變咗可能你2-3個月到，咁呢塊布就會告吹㗎啦。 咁雖然佢講就係200次啦，但我相信佢應該係最保守嘅估計嚟嘅啫，因為我自己試過咧，其實佢咁大個面積咧，你攞細細哋嘅面積慢慢捽嘅咧，其實應該可以增長咗佢用嘅次數嘅。 喂，但係咁，我只係有一個問題，我覺得嗰個效果咧就無庸置疑啦。頭先阿星試咗，真係解決到嗰個眼鏡起霧嘅，係啦， 第一次 係失敗。咁但係就算你話得200次定300次或者200次。你200次用完，但其實你冇洗過，因為你塊布唔洗得啊嘛。 咁咪越嚟越污糟。 其實好污糟，係細菌嘅溫床嚟嘅喎。你諗下，你個眼鏡係暴露喺即街出面，即係你戴出街啦。係佢幫你擋咗好多細菌入眼嘅嘛。咁但係你用呢塊布抹完之後， 就擺翻埋佢 嗱，所以咧仲要密封嘅一個膠袋添， 特製噶， 特製養菌啊嘛。 唔係，所以佢用佢嗰、那個方法咧，佢叫你用之前咧，首先用清水同埋用乾淨嘅眼鏡布抹乾淨咗你副眼鏡先。 啊，又要多個工序，咁辛苦，大佬。即系抹完又抹，抹完再抹咁 抹咗个原本嗰个先，然后先再抹呢个防雾嘅眼镜布，系、嗯、啦。咁呢块嘢咧，应该就相对地比起普通咁样抹就安全少少， 就干净啲啦。 咁、嗯、虽然咧，我又冇话经常要戴眼镜嘅习惯啦，咁所以我就未必可以成日遇到阿星，因为阿星戴眼镜啊嘛，成日遇到呢啲眼镜片有瑕气嘅问题啊。咁、嗯、所以即系你先至系用家， 未必噶，因为咧佢除咗眼镜之外咧，其实你可以用喺其他地方都得噶，即系譬如话可能会有人用喺相机嘅镜头啦、 嗯， 用电话啦。即其实任何镜面的东西如果你希、嗯、即它会成日会有雾的话你都可以拿它来抹的。 嗯 抹啊 抹 抹 抹。嗯嗯、所以我自己觉得呢这块眼镜布其实是很高分的 比起我来说我会长期 keep 住咯因为现在戴口罩真的霞气会出来的嘛。嗯嗯、这块东西就相对地可以帮助到我自己。不会那么蒙我的路、嗯、前路就会清晰很多、 哦、最好是这句希望啊 是啦 我会再完胜归来的 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不错 分，听紧有郑融嘅多喝水啊，系啊，呢个时候都提提你啦，多喝水。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啊。如果大家都对阿星今次推介呢个好嘢有兴趣，到底系点样用嘅话咧，转头可以上去我哋 Facebook 嗰度睇下，到底系咪真系咁神奇？ 生日快乐！除了跟晨光的崔杰同讲之外，还是跟今天生日的你讲句生日快乐的。生日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跟家人朋友庆祝，不少得的就是切蛋糕了。原来不同国家在吃生日蛋糕和吹蜡烛上面有不同的习俗的、哦、想不想知道呢？打个圈套转头告诉你。今天生日，谁那份爱心都要定候你心任。今天你生日，谁数不数都相信你是个好人，来接受礼物，是未能做着事，无任何事能顺你心意，是未来没意义，是没甜蜜温事，无论谁亦难令你中意，是谈情没意义。今天你别沉，今天会转运，高点等你去开垦。今天变大人，今天有大能，令十二人愿意为你个人庆幸。今天你生日，谁耐不耐心都要听候你新任。今天你生日，谁数不数都相信你是个好人，接受礼物。今天你生日，谁玩得玩得都会快乐到新人。今天你生日，谁走不走这心意也像个好人，来接受礼物。今天你是神，今天你领上你最易开心。今天把任何梦也没缘由。 据讲生日蛋糕的由来，其中一个讲法就是来自18世纪的德国，当时的人就会跟小朋友一起庆祝生日，而德国人就会在蛋糕上面放上小朋友岁数加多一支蜡烛，即是三岁就会放四支，多出来的蜡烛就是叫做 Light of Life，意思就是说照亮你光明的一年，寄予你今年好好生活。而蛋糕就会放一日，直至到蜡烛自己熄灭，去到夜晚才一起食用的。亦都有传言说很多的文化就会相信生日就容易招惹一些邪灵，所以生日的时候很多亲朋好友就要围着大家一起开 party 好热闹，用蜡烛的烟就可以驱除这些邪灵。除了生日蛋糕之外，原来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庆祝方法，例如韩国就会用海带汤，意思就是说妇女生产之后就需要补一补，所以韩国人在生日的时候都会喝一碗海带汤，代表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而日本就会吃红豆饭，因为红豆饭在日本象征着喜事，日本人也都认为红色有辟邪的作用，会用红米祭拜神明，之后就会慢慢享用。而俄罗斯人生日的时候就会吃生日馅饼，而且这个馅饼通常都会特别写上寿星公的名字，就好像我们的生日蛋糕一样的。不过讲到最后，生日无论你用乜嘢文化、乜嘢形式去到过都好，最紧要嘅系咩咧？就系同边一个过啊嘛。 真系好啊！ 咩啊？ 有咗你呢句之后咧，所有嘢 都可以用、 啊。包尾都系用翻呢一句。 最紧要系同边个嘅啫。我想问问崔杰彤啊， 咩啊？ 咁而家你个生日蛋糕咧，仲够唔够位插蜡烛啊？即系而家要插好多支噶啦， 所以其实咪会如果譬如十支就会变翻一支咁样咯，即系三十岁就变翻三支 咁样咯。即系十岁咧就用一支粗啲嘅咁样系嘛？ 系粗啲冇所谓啦，唔系我插咁多，大家冇得食啫。我搞唔到啊！ 点啊，小白？ 系啊，嗱，今日咧就有啲叫做 tips 啱啊，崔杰彤 咩啊？ 关于打麻雀一个， 诶、欸，钟哥都啱啊！你乜睇小钟哥？ 我唔使贴士嘅，我哋靠实力噶嘛， 靠实力噶嘛， 都要运气嘅。其实打牌 咁啊，我睇到个报道咧，佢就几得意啊！佢就话到咧，有个有位男士啦，咁佢咧就话到喺农历年嘅时候咧，咁啊打麻雀，哦，逢打必胜哦，咁样 出千 出千咯、 啊，唔系话即刻我哋，可以我哋系雀坛中人啊，一估就估到出千， 冇可能、 啊。 我唔会话出千嘅，咁但系咧佢就话到啦，啊，因为咧佢做咗几样嘢。呢幾樣嘢都反映咗啦，原來好多人叫做打麻雀嘅時候係啲咩心態呢咁樣。好啦，咁佢做咩？第一，全身著曬紅色，佢話裏裏外外都係紅色，咁 攞個意頭啫， 攞氣勢啦， 冇錯啦，攞、 OK 啊、 意頭攞氣勢啦， 紅底橫啊嘛， 係啊，梗係要啦呢啲。 第二樣嘢啦，佢就話到啦，因為佢咧喺屋企人嗱，佢係主場啦，佢就將屋企房入邊佢枕頭咧。打動劑 哦， 呢、這個咧我就真係冇聽過，唔知道你哋有冇聽過喎？ 冇。 佢話打動劑之後咧，就可以將嗰啲叫做財氣咧，就扶翻正。嗱、哦。咁跟住咧，佢就声称啦，喺佢呢一个嘅农历年嘅时候咧， 咁佢使唔使企喺度瞓啊？ 企喺度打，企喺度打。 佢系打之前先将个枕头摆翻正，冻高佢，咁啊夜晚应该摆翻低嚟瞓觉嘅，系啦， 财未散咯，一瞓低 就系啊，佢扎住咗啦嘛，已经 系啊，储气啊，好似啲人打家储气龙珠嗰啲咁 样咧， 系啦。跟住佢亦都话到咧，嗱，如果大家想喺打麻雀嘅时候攞个意头嘅时候咧。咁打麻雀嘅时候，原本你系有个，譬如春节咪好多福嘅福字贴喺度紧，原本有啲人将福到噶嘛， 福到咧 就要将个福字咧咬翻正， 系 啦。如果唔系啲财咧，就正如头先钟哥讲嗰句啦， 又漏咗出去， 又漏咗出去啦。嗱，呢三招咧，其实就有啲专家就话反映出咧，一个人咧，当佢系进行一啲叫做风险性活动嘅时候，麻雀算系风险性啊，系咪？佢哋咧都会咧就 是、 做一啲嘅叫做事前嘅功夫，最主要原因系咩呢？令到自己安心同有信心。 你觉得我听完之后呢，我得到啲咩启示 咧？你会将个枕头摆翻正啊？ 唔系，我觉得呢件事情咧，只系反映到佢曾经输过 好 金啊， 好金啊，所以要咁样啊。 所以佢系啦，再打牌嘅时候，为免再出现类似嘅情况，先至搞咁多嘢。即系如果你一路都好顺啊，或者冇乜输过，即系输少少咁样咧，唔使咁多呢啲嘅。 咦，言下之意即系崔小姐，你系输少少嗰啲？ 唔系啊，我有搞噶。我冇动翻正个枕头啦，我听过啲咩咧？就我听过话咧，女士们啦，尤其是戴啲饰物啊、戒指嗰啲咧，或者颈链啦，男人都可以戴啊嘛，就戴啲有角嘅，即系尖尖地嘅， 我哋督人啊， 要系啦，系要对住其他即系唔同方位。 你听过啫，但系你有冇做啊？ 我冇啲咁嘅嘢啊，但系我有记住啊，即系如果我行街遇到，咦，有只戒指啱使，可能我都会买。 以防万一待定起身，一开台嘅时候戴咗佢先咁样。 系啊，喂，同埋你有冇试过啊？钟哥觉得自己主场或者屋企咧系会旺啲嘅咧？ 冇、 因为你冇摆嘢。 唔系，通常好少输啊。 哦， 咁厉害。 冇比较，冇伤害系嘛？输咩嚟噶？ 系啦， 唔好讲啲过头说话。 我扮你咋？我就真係運氣唔係幾好嘅，所以我真係 唔係 喎。 我同你打咁多次，你贏嘅成數高喎、 啊。咁係因為你嗰個運氣唔好啫。我平時真係好少。 其實打麻雀真係嘅，係將自己嘅好運咧建築喺人哋嘅厄運上邊。 係係 係嘅。 咁但係呢啲風水輪流轉嘅嘢，我覺得又都幾好玩嘅。其實都係揾一個活動，大家坐埋可以傾下偈啊，打下牙膠啊咁樣嘅啫。咁所以頭先嗰啲阿小白提供嘅 tips 咧。信則有， 不 信 則 無 啊！ 如果你今日翻到屋企咧，個個都動高個枕頭， 係啊，個個都話信則有，不信則無。 你唔新年前講咧，新年打咗好多場牌㗎 啦， 啲人唔該曬小白。 好， 多謝。 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咯，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过晒威尔斯喺圆洲角公园，咁而沙砾公路去翻狮隧咧都挤塞，龙尾喺愉翠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挤塞。在新界屯門公路來回方向，近住新墟一段都是行車緩慢；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龍尾沙田污水處理廠。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你唔系我哋嘅宠物，更加唔系一件工具，你系我哋嘅屋企人。 我都当你是我孙仔嚟噶， 我哋都当你是细佬噶啦。 你哋实在对我太好啦，唐呢，好感动啊！ 最后一集通常都是这些温馨场面的啦。 咪住先， 事情发展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最终回，咁就知道咯。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O2O， 阿O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Happy Friday， 可能今次咧就未必咁 happy 啊。美国国债息率咧急升啦，触发咧投资者咧恐慌嘅情绪啊。美股三大指数咧急挫啊，多只大型嘅科技股咧惨遭抛售，道指咧最多曾经咧跌668点噶，最后收市咧亦都要跌559点啊。吓，标普五百指数跌9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78点啊，创咗咧上年十月以来咧最大嘅单日跌幅。咁啊，亦都睇到咧好多巨型嘅科技巨企咧全线下跌啊，亚马逊、苹果公司、Facebook 全日咧齐齐跌啊，超过3% 啊吓，咁啊亦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企业咧都有沽售嘅压力，睇嚟今日咧港股都麻麻地啊，港股 ADR 咧都起码跌500多点啊，今日咧大家就真系啲要戴定头盔、戴定安全带啊，做足咧呢个防护嘅措施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今朝早嘅大壮开麦咧 ，Barbie 喺电话旁边，梗系接通咗大壮麦啦。早晨啊，大壮麦。 早晨 ，Barbie， 依今日啊元宵佳节喎。 系啊，有冇猜下灯谜啊你？ 即系自己都好迷茫啊，真系唔敢猜人哋嗰啲。 啊，不过有时咧，法律界嘅案件咧，真系都充满住好多个谜嘅、 啊。系噶，系好多谜团啊。 嗯。 不过咧，嗱呢个星期咧就有一日啊，望到点解咁多记者吓、啊，以前都有嘅，但系一个阵容冇咁鼎盛啊嘛。 嗯哼。 咁查究下啊，原来啲叫做咩白衣人啊，721开审啦噃，睇咗咁耐都系黑衣人啊，终于咧即系黑白相杀啊，互相咧系摆阵啦。咁另外一箱咧就系、是、啊嗰啲唔知系咪叫黑衣人啊，定系嗰啲社运啲话好顶级嗰啲领袖级、啊，生果老板啊，咦？ 大大律師啊，咁嘅樣都變咗被告嚇、啊 嗯。 不過就搬咗去西九龍嗰度咧，作為區域法院咧就開審。係啊，又黑又白，咦，分庭抗禮啊。咁、 嗯 啊、我哋睇翻白嗰邊咧，咁啊阿葉官就主審啦。係咁啊，葉官除咗有其他嘢咧，就係、是、提出之外咧，睇照報道啊。啊，原來咧有位被告咧。又預先提出咗個抗辯理由啊，都幾別緻嘅喎。 嗯，點別緻法咯？ 嗱，佢就話咧，雖然有好多影片咧影到一個人嘅樣， 嗯， 就似而家嘅佢啊， 嗯哼， 啊、不過咧，其實佢中間咧因為容貌改變喎、啊， 嗯， 咁所以咧就可能以此咧提出作為抗辯理由。咁啊，葉官就話啦，如果係咁咧嚇，舉證責任就喺辯方喎、啊。 係，但係佢所謂嘅容貌改變係邊種先？係真係去咗打針啊、整容啊，定係食肥咗啊？過完年之後， 詳情咧，可能我哋到審訊嘅時候咧，睇下佢會唔會傳召證供出嚟講解啦。 嗯 不過即係我諗可以咧，係舉個例子，就是、譬如如果嗰個被告喺影片出嚟影出嚟咧。啊个样咧啊有啲似譬如啊著名演员吴孟达啊达哥咁啦，咁、 嗯、 今时今日咧警方真系叫做拉咗一个阿达哥咁嘅样嘅人出嚟，咁、 嗯、 啊上咗庭咯，但系阿达哥就话啦，嗱虽然影片影出嚟嗰个好似我、 嗯， 不过当日咧我就唔系咁嘅样嘅，佢、 嗯 啊、当日原来咧就青靓白净，好似周星驰咁嘅样嘅， 哦， 不过后来唔知点解啦吓，变下变下。变得今时今日似模样， 嗯， 啊、就似翻影片上面嗰个达哥，咁啊有排打啦，真系， 嗯哼，都好难举证噶、 哦。咁、欸、当然啦，譬如佢攞翻啲相出嚟啦、啊，指住嗱以前阿星爷嗰个样，嗰、那个就系佢咯。 嗯哼，今时今日唔知经历咗啲乜嘢，变成而家呢个样啫。 系咁、啊，你知啦，有时候可能去咗啊大韩国咁食得高丽参多。啊！以前都睇過，哇！全部啲啊美麗小姐一個二個係一模一樣噶嘛、 嗯、 啊！再唔係佢唔知有冇經歷過啲咩嘢嚇咩二號眼啊、三號鼻啊嚇、啊、搞過下， 嗯， 變得今時今日咁嘅樣嚇。咁、啊、所以咧，有執須咧就唔代表一定係嗰個商標噶嘛。 咁啊係，肥咗瘦咗已經可以完全唔同樣啦。何況我哋成日都聽到一句説話就係話，真人同相鏡係可以好唔一樣嘅、哦。 是咯，咁啊，所以就等着潮啦，到时真系啊有好嘢睇啊。 嗯 咁啊，另外咧亦都睇到啲新闻咧，有两位被称为啫吓咩二世祖定系富几多代咧？ 嗯， 话要拳击啊，定系打综合格斗 MMA 咧吓、啊，哇有啲银马噶啊，要比赛喎咁样。 系， 咁、啊、于是咧又获得咨询啊，问啊，喂，咁、嗯、香港打交合法嘅咩咁样吓？啊，咁啊要咁睇啦。无疑咧就系、是、香港有啲罪行咧，就系、是、譬如咩公众地方打架咧、 嗯， 啊，咁啊无论阿甲同阿月咧，路人定唔系路人咧，互殴咧就一般嚟讲系犯法嘅。 系， 咁啲人又问啦，唔系、哦，有啲拳赛嘅、哦，咁嘅样，哦，咁嗰啲又唔同，啊点唔同啊？咁样我啲体育活动啊嘛， 嗯、 啊，咁啊，倘若咧就系、是、起码第一样嘢咧，就阿甲同阿月咧互相咧就唔系天生死状， 系 叫做有同意啊，即系法律上啊、 嗯、 ，consent 啊， 系 即系平时最普通咧，诶袭击人哋咧，即系咩佢最普通嘅 common 啊、 嗯、 ，common assault 普通袭击咧，就系、是、如果即系阿甲咧无情白事三唔识七咧拍落去阿月嘅膊头度咧， 嗯， 咁普通嘅动作都可以，如果阿月唔同意嘅话咧、嗯，视为袭击噶嘛， 系。 咁但系当然大家老友鬼鬼啦，咁、 嗯、 阿月话冇所谓嘅咁样， 嗯，原谅你啦咁。 就算唔系，就算玩嘅，就算系打两锤咁嘅样吓，啊，再唔系咧，佢哋啊，譬如练习啊，啲功夫啊，互相推下、啊、推手啊， 嗯、 啊，柔道搭下咁样吓。虽则是可以是一个袭击动作，但是因为有 consent 咧、 嗯， 有同意咧，就不算犯法噶嘛。 系。 咁但系咁、哦，有个分界噶喎、哦，吓、 嗯， 咁就唔系话，譬如有啲地下拳赛系嘛，定系互相不如去讲手啊，吓、啊，即系争啲唔知乜嘢啊，争人啊，争物咧、啊，大家要互相殴斗啊，啲俗语就唔敢讲啦吓。 嗯。 大家互相一打一啦、啊、吓 ，one on one。 嗯。 咁嗰啲就唔同啦，嗰啲就犯，即使大家系 consent 都唔得噶嘛。 系。 咁所以你就睇個界線啦。咁如果係有啲所謂 sports 啊，體育活動咧、 嗯， 有曬規矩啊，有曬醫生啊，咁樣真係有人喺告上法庭話佢哋係喺度公眾地方打交咧，咁、 嗯、 啊 法庭都会睇下呢啲 features 噶嘛。咁当然咧，有啲人就会问啦，喂，咁踢波嗰啲吓，尤其是以前啊， 嗯、 啊嗰啲叫咩收山脚啊，明唔明白？即系人哋过佢过到佢轻轻地个后卫咧，即、就、系、是、向住人哋啲重要部位，讲紧膝头哥咧，就真系踢落去咁嘅样，可唔可以诶刑事告佢咧？甚至民事得唔得咧？咁、嗯、啊呢样嘢睇程度啦。 嗯 啊如果明明嗰个系即系活动嚟嘅打保龄球，咁你攞个波碌去隔篱撞人， 咁系人都只系关闸击事啦。 系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打篮球你浪人打低咗，咁又冇乜听过会可以报到警嘅。 嗯， 咁当然啦，你话最近如果好似 Tiger Woods 咁嘅样啊，出名嘅高尔夫球手啊，佢都唔系好几好掂住架车啊，真系。 嗯， 之前就因为咧系揸车俾佢太咗咧，攞棍追住嚟打咧。 嗯 自此啲吓，战绩咧就下滑。今次又搞到咧又撞车吓、啊，所以佢就唔好掂车。高比拜仁就唔好坐直升机啦。 系啊，系啦、啊。 不过讲到最后咧，就系话啊，同意呢样嘢咧，就唔系系人都可以俾 consent 嘅。 系 喺法律上咧吓、啊，就如果系年纪细啊吓，即系譬如小朋友啊， 嗯、生几岁啊，嗯。 系啦、啊，咁嗰啲咧即系即使佢同意咧吓、啊，有啲。无论是殴打的罪行啊甚至性罪行呢都没用的。 因 为法例上呢就说不容许这些人呢有能力呢是作出个同意。 嗯。 除此之外呢就是说那个、智商低了、 嗯、 那个智力比较低的人呢亦都呢法律上呢即使是那些人呢、哦、同意的、啊、同意对方怎样侵犯他的。 嗯嗯嗯 法律上都不可以呢是容许、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两个即是所谓俗啲叫做弱智嘅人咧、 嗯， 商量咗決定咗要互相 打大家啦，嗯， 系啦，咁喺法律上就覺得，喂，你兩個都係比較低智，咁所以咧，即使同意咧，都唔可以視為合法， 嗯， 咁可能變成非法活動噶啦， 系，所以大家真係嚇喺做每一個活動之前咧，都諗清楚啊， 系啦 ，check 下個腦先， 哎呀， 睇下啲智商係咪達標嚇，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大狀咪。 咁就元宵节快乐啦，大家 好啦，下个礼拜再倾过，拜拜， 拜拜 ，Bobby。 你哋有冇谂过食物都可以 3D 打印？有一间日本公司最近展示运用 3D 打印技术而制作嘅食物打印机，以下载嘅方式传送到食客面前，将来用家可以随时上载同埋下载食物数据。将已下载的食物打印出来，虽然有关技术仍然很初步，但是当这个技术发展成熟之后，就可以足不出户尝尽世界各地的食物，还可以被身处在宇宙的太空人随时品尝到地球的美食。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星仔黄家星。 今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邱生。早晨，邱生。 早晨 ，hello。 我知道你咧，女女生日系咪咧？ 系啊，啱啱琴日五岁生日。 嗯，咁即系你做咗爸爸五年咯，系咪好充实咧？呢啲日子。 是好充实，亦都好难忘。未凑嗰个小朋友要由佢出世咁样，系啊，咁样一路凑到依家五岁，其实都。不是我啦，即是仲有我老婆啦，都是好不容易的一件事。 嗯，咁即是做了五年，爸爸亦都第五次同女女庆祝生日啦。咁、你是不是第一次打电话嚟电台同、小朋友讲？ 是啊，是啊，即是佢未必识得听，之后开俾你听啦个收音机。 系， 系啦，咁我都想藉住呢个机会就系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祝福佢啦，咁样。 嗯，其实都系嘅，即系做人父母咧，成日都会谂好多嘅计仔出嚟啦，令到佢嘅童年会丰富一啲。咁无疑，其实打电话去电台点唱咧，亦都刻画咗嗰一年咧特别嘅一个生日祝福啦。所以我觉得咧，到佢大个嘅时候听翻，嗱，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录低佢俾佢听啦，定还是佢系咪 啊？ 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纪念嚟嘅。 系啊，系啊。 咁你今朝想点边一首歌送俾女女听啊？ 我想点。 How Far I'll Go， 呢首系佢好中意嘅一首歌。 好啊，好，系咪会跟住唱噶佢？ 哦，系会跟住跳舞添。 哇，呢、這个画面好正啊！咁好啦，我都祝你嘅女女咧生日快乐，同埋咧最紧要今年都系健健康康，希望可以快啲复课嘅时候咧，就可以喺学校咧得到多啲校园生活啦，亦都学到多啲嘢，翻屋企就同你分享一下啲点滴咯，都好开心嘅。 好啊， 多谢晒你电话， 拜 拜。 Been staring at the edge of the water long as I can remember, never really knowing why. I wish I could be the perfect daughter, but I come back to the water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Every turn I take, every trail I track, every path I make, every road leads back to the place I know where I cannot go, where I long to be. Be the line with the side of the sea, it calls me, and no one knows how far it goes. In the wind, my sail on the sea stays behind me. One day I'll know. If I go, there's just no telling how far I'll go. I know. Everybody on this island seems so happy on this island. Everything is by design. I know everybody on this island has a role on this island. So maybe I can roll with mine. I can lead with pride. I can make us strong. I'll be satisfied if I play along. But the voice inside sings a different song. 如果大家咧都有说话想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送上祝福啊，或者有一啲歌曲想点唱俾你嘅亲朋戚友啊、亲爱嘅人听嘅话咧，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嘅，1872388就接听你嘅电话啦。 系今日咧 Happy Friday 啊，原先咧睇到股票市场咧比较波动咧，心情唔系好好。不过咧有一样嘢咧， 唔好俾佢影响到。 系 啱啦，因为咧我哋 平常心 系啦，因为平时咧我哋啲早餐咧都系会即系做完节目之后咧，就会食个靓早餐噶嘛。 系啊， 其实我琴日已经想讲，因为琴日咧已经系叫咗呢间咧台式料理啊主打嘅一个早餐店啦。 吓、 嗯，我发现咧自己有去咗台湾嘅感觉啊。中国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得？ 我唔觉、啊，点解你又突然间有咁嘅遐想咧？ 因为咧打开个盒咧，即系嗰啲外卖盒咧，有盐酥鸡嘅味道咧、 嗯， 令我觉得咧自己好似喺士林夜市啊， 咁奇怪。 同埋喺啲夜市入边咧，有嗰种咧。啊，香噴噴嘅味道啊，即係唔使搭飛機啊， 嗯、 啊都可以去到台灣嘅感覺。 咁你去嗰個日本嗰個城買嘢，覺唔覺得自己去咗日本呢？ 我嗰個冇啊，因為我好早已經知道佢一間香港嘅上市公司啊，而且我偶爾都會投資下嘅股票添。 咁你去食嗰啲咩太好食啊？太高興啊！會唔會覺得去咗泰國咧？ 呢、這個又會、啊，因為咧去九龍城咧被譽為小泰國啊嘛。咁、 嗯、 咧你去到咧，佢幫你落單咧就話靚仔食咩咁啊咁去就落咧話譬如豬手河咁樣先算啦。 出傑同係咪又諗起泰叔叔？ 你哋諗多咗啦，係啦、 啊。 跟住咧佢就會咧講泰文嗌翻入去個廚房啦。我唔識啦，我唔扮啦。一陣 pad thai 咪得咯，個個都識講 pad thai 咯。 pad thai， 沙啲卡。 咪即係等於你去嗰啲日本。餐厅咧，你必定入去之后，佢就话：哎，谢我啊，唔系，你上个韩文 讲错咗， 乱晒龙啊！ 即系佢必定有啲日文讲， 系啊， 你又会觉得啊，系咪去咗日本咧？但系你去日本听嘅时候，又好似唔同咁、 啊、 样。 系啊，即系上年咧疫情咧严重嘅时候咧，好、 嗯、 多朋友都话好挂住日本啊嘛，咁、 嗯、 啊特登揾啲咧日式料理嘅铺头食嗰啲厨师法版啊，又乜卡西啦。直情揾咗一個咧係講日文嘅師傅咧，咁、 嗯、 我唔知佢係咪日本人啊嚇？佢講日文唔代表佢係日本人，正所謂小白都會成日講日文啦、啊，係咪先？嗱，唔可以當佢係一個日本人，一個香港人。 小白以為自己係咁 樣。係啦係啦，總之咧，你入到去食嘢嘅時候，佢、嗯、就全部都日文咯。 嗯， 咁你又唔識同佢對答咧，嗰種錯愕感啊， 好日本 係 嘛？ 係啦，就係嗰種錯愕嘅感覺咧。 即係題外話話時話啦，以前我都有呢個擔心，而家我真係唔擔心。 点解？ 即刻打俾小白咯！ 我打俾小白。 喂，你可唔可以同佢讲两句啊？咁样 嘅。讲两句。落多两滴豉油，跟住小白我想问佢咧，因为佢我妈卡西咧，嗰、那个寿司咧唔系好够咸。 因为后屘加多两滴豉 油咧， 你帮我同佢讲得唔得？跟住怼部电话俾佢， 嗯，系啦，就系咁样。 咁你下次应该请埋小白食， 咁又唔好？ 点解咧？ 嗯， 点解唔好 咩啊？ 点解唔好咧？ 即系呢啲咁嘅时势， 佢想走去，咁又唔好，跟住收市， 咁样收市。 唔系你要知道呢啲时势， 不悭 得悭得一蚊得一蚊啊嘛！你要知道， 系啊，好啦好啦， 咁啊，等我小白请你食啦。 系咁又好喎， 小白请你食又 咁又唔同啊， 因为小白咧有领队嘅作风啊，即系去到呢啲日本嘅餐厅咧，佢流利操日本嘅流利语啊嘛，系咪先？唔使嘅， 你个句子结构要摆好少少啦， 讲流利嘅日本话， 讲流利嘅日本话， 你都系做翻太叔叔啦， 系啦。佢操流利嘅日本话，系啊，咁样咧，跟住就可以令到你去到宾至如归嘅感觉喺、日本餐厅嗰度叫嘢， 窿路多啊嘛， 系啊，好开心啊吓，最紧要大家星期五系。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晨光追蹤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有 Cousin 罗启新 ，Cousin 早晨， 喂，早晨啊， 系 头先婆咧， 喺度喺度，婆啊，妹得唔得啊？妹啦，好嘛？ 喂，你有寿星呢度 公系嘛？ 硬系后边要楞啲比较大咧，系咪先？ 系 啊， 加多个字啦 ，Q 啲啊，寿星婆婆咯， 或者婆仔啦，婆仔啦， 婆仔啊 ，OK 喎，啊 ，Kitty 生日快乐啊， 多谢 Cousin 元宵节快乐啊，今日 系啊。喂，咁嗱，今日咧就我哋今个礼拜咧，基本上成个礼拜都系讲拗柴嘅。 系，咦，仲未好翻咧？都成个礼拜噶咯。 我谂起首歌，嘿嘿，老板奶个拗柴咁样，其实系泡菜啊。 哦， 你有冇听过啊？ 我冇听过。 萧公子嘅泡菜歌真系好好听噶，即系净系可以一路听一路跳舞添啊。 吓，你摆喺上网搵啊。跳舞嘅时候。 系啊，系啦。咁啊，今日咧个处境剧咧就讲阿 Eason 咧，咁咁啊又佢入准备入房瞓啦，跟住咧个群姐咧就又收到啲手机信息，就话有亲戚咧出现咗呢一个身体不平衡啊，个原因好多啊，包括呢个耳水不平衡啦，脑癌咧，咁咧咁啊，即系跟住咧两母女咧就测试阿 Eason 嘅听力正常之后咧，就开始担心 Eason 嘅脑系咪有事咧咁样。啊，咁啊 ，Eason 见到佢哋越嚟越离谱啦，咁样吓，激动之下，哎呀，又整亲自己，又咬柴，整亲咬柴只脚，咁样真系家门不幸啊，咁样吓。咁但系个问题咧就咁啦，咁我哋今日咧除咗讲下呢个咬柴系咪即系嗰啲平衡力嘅原因之外咧，就会介绍埋咧呢一个咧个脚果嘅关节啊，即系软组织损伤啊，同埋呢个足球员咧嗰啲关节综合症啊等等嘅。系啦，咁另外咧就有个叫宜家到访嘅环节咧，就会讲下半岁以下嘅 B B 咧，可唔可以接受呢一个流感疫苗嘅咧？咁样系啊， 系， 所以咧就 家长们都要留意啦，呢啲 冇错啦，咁啊要睇睇咯。咁去到晚上八点钟咧，就有半小时版嘅铿锵说，咁啊即系话咧，迟啲就会有一小时版啦。即系半小时版好得意啊，你硬系咧啊开始认识个人啦，够钟。 系啊， 咁啊睇下一集咯。 铿锵说都好多流行主持人 ，Cousin 我见到系咪啊？志忠都有份做主持啊吓。 咁咧就系梗系啦，你知啦，而家我啲主持即系买少见少，不过唔紧要。我见到喺 Facebook 里边咧，佢哋都出嚟啦。 系啊系啊， 系出翻嚟， 出翻嚟啦， 系啊， 系 啊，我琴日见到佢哋食嘢。 休息下，不过咧就预测到咧，即系3月1日咧。就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就正常噶啦。好，讲翻呢个铿锵说先啦。咁咧今日嘅题目咧就叫常愿意回家。有一个咧叫岑灵儿啊，咁就喺香港出世嘅，17岁咧就去咗多伦多度求学啦。咁啊毕业之后咧就去咗北京啊，跟住然之后就移居台湾。哦，咁而家咧喺台湾已经10年啦，但佢硬系觉得。佢心系从来未离开过香港嘅，真系好似以前一句咩，身在乜乜心在汉咁样，系啊咁样咯。 咁啊，跟住咧去到呢一个咧，九点半啊，睇零距离科学啦。今次咧就系讲呢个民意大数据啊。咁我谂你哋咧都即系做电台咧接咗好多啦，系嘛？每年都会做一啲民意调查啊，睇下你啲节目啊，大家觉得系点样啊咁样。有时咧你又觉得，一听到民意调查，即系阿妈系女人，系都知啦。但有时咧一听到一啲，咦喂，唔系喎。乜咁样咩？而家佢哋咁样，咁就可能会觉得，准唔准噶咁？咁但系个问题咧，我哋通常问一个人嘅嘢咧，同埋佢真系做嘅嘢咧，就好大分别嘅。尤其个而嗰样嘢咧，问嗰啲系同比较有争议性嘅，譬如话啊，你觉得睇咩报纸比较健康咧？咁佢又会讲一批嘅。但系然之后咧，自己又睇另外一啲噶嘛。咁所以咧，大家就如果系咁嘅，问佢哋嘅都唔得嘅，不如我哋用另外一啲方法啦，就系、是。check 啊，用人工智能睇下佢哋社交媒体数据去预测啦，系啊，咁样。但系呢样嘢会唔会即系影响到呢个市民嘅私隐咧？咁样咧，今日就可以睇睇啦。 好，唔该，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已经预约接种新冠疫苗的优先组市民，今日开始可以到五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医管局辖下18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科兴疫苗。在中央图书馆疫苗接种中心，约20多人轮候入场等候接种。有医护人员认为科兴疫苗副作用不算多，对疫苗有信心。亦都有60岁以上群组嘅人士话，有考虑过不同资讯，先至决定接种科兴疫苗。佢对科兴疫苗有信心，因为采用传统灭活疫苗技术。一名70多岁市民表示唔识得上网预约，知道第一日接种就嚟排队，但未获安排接种，感到失望。中央图书馆的疫苗接种中心由卫生署营运，中心内设有资讯区，为市民提供包括科兴疫苗的资讯和用途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期望消费券执行上可以做得更好，希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多听意见，在细节上做得好一点。谭耀宗早上前往北京，准备明日一连两日出席常委会例会。他出發前在機場說，今次的會議暫時沒有與香港有關的議題。他說，稍後出席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他和民建聯將合共提出22項提案，包括期望內地當局將國產疫苗送給香港。他表示，若果大部分市民接種疫苗之後產生抗體，配合健康碼，可以放寬隔離安排，恢復通關，經濟可以盡快恢復。他說，香港確診個案減少，但未達到內地要求，香港仍屬高危地區。他又說，內地在清零方面做得很快，香港要學習。南韓今日起開始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工作，全國1900多個接種點上午起為優先群組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全國213間療養設施的5000多人將首批獲得接種。政府和阿斯利康簽訂1000万人份的疫苗採購合同，其中第一批70多万人份已經從前日起陸續交付。全國療養設施、精神病醫院、心理康復醫院未滿65歲的院友和工作人員將優先接種，但由於當局以臨床資料不齊備為理由，建議65歲以上人群慎重接種疫苗，令到今次接種的人數減少到31万左右。美國總統拜登和沙特阿拉伯國王薩勒曼通電話，尋求建立新的關係。白宮說，拜登重申美國對全球人權和法治的重視，美國政府將在短期內發布一份解密報告，認為沙特王儲穆罕默德在2018年批准甚至可能下令暗殺華盛頓郵報記者卡舒吉。拜登已經看過這份報告，前總統特朗普為尋求改善與沙特的關係，阻止將報告解密公開。外界預期拜登對某些涉及沙特的問題將採取較強硬的立場。 生前不时撰文评论沙特时政的卡舒吉，在2018年10月初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人间蒸发。沙特之后指控五人直接参与谋杀，判处死刑。外界质疑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是幕后黑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和能见度较低。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听日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274点，跌799点，总成交2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530点，跌54点。深证成分指数14,544点，跌284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69.5，跌22蚊；阿里巴巴232.2，跌11.2；美团348.2，跌22.2。港交所473.2，跌26.8。超显新药新上市系报140.1元。小米集团25.65元，跌个二。中国平安96.7，跌9毫。药明生物101.3，跌3蚊。中国海洋石油9.36元，跌5毫。比亚迪股份202元，跌14.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55。日元106.28，瑞士法郎0.906，加元1.262，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86，新西兰元对美元0.736。日经平均指数报29,422点，跌745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56美元，卖出1770.3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啊，九龙红磡嘅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山谷道对开慢线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山谷道对开因为有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而较早前咧，港岛湾仔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分域街嗰度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系多车啲嘅啫。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多车啦，咁啊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石门附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路面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段来往方向都比较多车嘅。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新蒲岗御景湾对开嗰度之前曾经发生过坏巴士事故嘅，坏巴士走咗，不过都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沥源村一带就仲系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丽景桥面来回，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个肚腩好肥。 我是 Lazy Lion， 为了减走大肚腩，已经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每日喐一喐，你都可以的。 每星期最少做两个半钟的中等强度体能活动，例如急步行，或者试下每星期最少做一个钟头十五分钟跑步，或其他的剧烈强度体能活动，喐一喐，健康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真系好得人惊。好多人对黑暗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好容易理解啫。睇唔到前景，梗系会恐惧啦。所以当人身处黑暗嘅时候，心理就会产生变化，我哋称之为惊。一到夜晚，乜都惊惨死，就算冇嘢发生，你都会好惊惊。夜晚啊嘛，个天又黑，你就会有无限嘅幻想。呢啲幻想嘅来源可能系人哋讲俾你听，话佢朋友个朋友发生过嘅故事啦，又或者系你以前睇过好多电影电视里边出现过嘅恐怖情节。听埋听埋就会变成一啲恐惧嘅元素，然后呢啲画面一次又一次喺你脑海中浮现，自己惊惨死。话说最近可能因为自己做嘢手脚慢，经常做到夜深。有一晚同阿超新星一起离开电台，长时间的工作令人感觉疲倦，脑筋开始不太清醒，加上又是天黑，怕的感觉慢慢在心里边滋长。你不是吗？作为一个男人有些什么好怕啊？当然是不会怕，但是个心都会有些寒的。拖住疲乏的身躯讲多两句，大家都停口。冇几耐，听到路边有一把好小的声音慢慢传过来。我们两个当时是没有讲嘢，所以听得特别清楚。我们两个你眼望我眼，一句声都没出，意思就是说，究竟你有没有听到这些声音？为了保持我是一个长者的尊严，我报以一个微笑，好像告诉他，其实没嘢嘅。跟住又听到一啲微弱嘅狗叫声，但系佢唔系大声吠，只狗仔嘅叫声充满凄怨，好似话系我好想行啊，好想行啊，但系我行唔到啊。你都曾经听过小动物有另类铃声嘅啦。如果你想搬屋，记得带只小动物去埋你想搬嘅地方。如果他对着墙角吠，这间屋不好住，因为他听到或者看到一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个再一次对望，为了继续保持住我是一个长者的尊严，我继续保持微笑，不过这个微笑已经变成苦笑。这些微弱的声音和狗仔的凄怨叫声越来越近，我们心想还应不应该继续向前行呢？但是目的地就在前面，于是我们鼓起勇气一路向前行。经过一个转弯位，突然我们两个同事嗌了出来，因为见到一个影坐在地下上，没头的，还是没头的。我们真的见到，虽然很害怕，但是都要再望清楚，不望犹自可，一望霸记火。原来是一个工人姐姐戴着一顶很大的帽，顶帽大到遮住她的头，小小声讲紧电话。佢拖住一隻狗，好明显係帮佢主人带狗仔行街啦。呢个电话应该讲咗好耐，呢隻狗仔又唔敢吠到好大声话俾人知佢喺度偷懒，所以用好凄怨嘅声音讲，我好想行啊，好想行啊，你几时会行啊？然后我哋两个相视而笑，我哋笑係笑緊自己，因为我哋自己吓自己。其实这个世界最得人怕的是自己找东西令到自己怕、啊、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 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元宵佳节饮饮食食大字典，梗系讲翻啲应节嘅食品啦。 系啊，仲想同你食个 birthday cake lunch lunch， 真系 窄啲啊！ 你明知道我晏昼唔得闲嘅时候，你先咁讲。 港股头先跌九百点， 大家系咪冇心机食晏啊？系 咪？系啊，食咩啦？ 食汤圆啦， 食蟹啦。 喂呀，会好翻嘅，希望在明天啊嘛。 好彩香港冇红肉食嘅， 暂时放低个股市， 好， 唔好睇佢一阵住吓。 冇错，积极乐观。 系啦，我哋今日咧要同我哋嘅情人一起过这个元宵节，咁大家都知道啦，元宵节就梗系食汤圆啦。咁不过除咗食汤圆之外，原来有好多嘢可以食噶。 系咩？ 系啊，即系呢个传统。会 唔会系汤圆演变出嚟？譬如糖不甩啊， 芋圆 啊，水啊，芋圆啊，嗰啲系嘛？ 嗱，咁样嘅，首先讲下呢个元宵同埋汤圆有啲咩分别先啦。正所谓咧，南汤圆就北元宵。元宵咧就系北方嘅食品嚟噶，即系其实佢都系一粒粒嘅。 元宵系一嚿嘢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南方咧就叫做汤圆啦。咁不过咧都有啲区别嘅，即系都有少少唔同嘅。元宵咧就系先将嗰啲馅料咧冷藏咗，跟住就切成细细块，就放到去糯米粉上面咧，就碌碌碌碌碌碌到去变一个球状咁样啦，系啊。咁而汤圆嘅做法就简单啲啦，就系将糯米粉加水啦，咁啊搓成团之后放一阵。 身，咁啊可以将佢揿扁就放啲馅入去，就搓成汤圆咁样样嘅。咁啊汤圆元宵就睇下你食边种啦。 系两样都吃得唔得啊？ 两样都吃都得。 南拳加北腿得唔得咧？ 梗系得啦，系、啊、正所谓南北一家系咪先？好啦，第二样可以食咩咧？原来会食米粥噶。米粥咧就系古代祭祀嘅食品嚟嘅。咁佢元宵节当日食咧就有呢个平安同埋信心如意嘅意思。因为 个逻辑有少少奇怪，米粥咧就祭祀食嘅，咁所以元宵就俾你食啦。咁样 祭祀嘅用品系啦，咁可能即系得到一啲祝福咧，系啦，唔使惊嘅。 冇惊啊！ 好啦，跟住仲有食咩咧？元宵河南咧就有话十五扁十六圆嘅讲法，即是话咧正月十五就食饺子，正月十六咧先至食汤圆，即系都会食饺子嘅。咁啊，仲有一个咧，我觉得自己几中意食嘅就系、是、红枣糕啦、 哦。 其实有时候你而家喺啲茶楼嗰啲咧，都会有啲红枣糕可以食噶， 养生啊嘛。 系啦，不过讲翻啦，呢、這个枣糕咧原本系宫廷御用嘅糕点嚟嘅，咁、哦、当然就未必系我哋而家喺茶楼见到，即系正方形。佢當然會整到好靚，有啲花嘅形狀啊，有唔同嘅、即係好優雅糕點，即係好似啲涼涼食嘅嘢咁樣咧。入口咧甜甜地，咁亦都有咧補脾胃啊嘅作用嘅，咁、所以都係一個健康嘅食品嚟嘅。咁、都會喺元宵嘅時候食嘅。 其實咧，元宵有留意咧，超級市場啲湯圓咧 係。 是有阵时会偶尔贵多一两蚊添。 哦，咁梗系啦。 第二咧就好多时候嗰啲味道咧都被抢购一空嘅。 哦，某一啲系啊，你中意食咩味啊？汤 圆。芝麻啦，梗系。 哎哟，我中意食花生。 芝麻花生我都 OK， 是其实，但系红豆就麻麻地。 我红豆我反而觉得冇乜味，好似唔够浓啊！其实我哋都系浓味人啦，都系花生芝麻嗰啲。 花生、芝麻，仲有红豆，仲有咩？ 奶黄。你有冇食过奶黄啊？ 我唔系每样嘢都要加奶黄，我觉得人生啊吓，即系有时候，因为咧有几年咧，咪好兴嗰啲流沙奶黄包嘅，我食够咗啦，即 系 间间酒楼都有，嗰阵时系得一两间有嘅啫嘛，咁你咪觉得好馨香咁样咯，啊要排队食啊，或者好劲嘅，又话唔知四个季节嘅总厨出嚟搞嘅嗰啲流沙包，跟住点不知依家求其一间。叫包點鋪都有得賣喎。你依家咪好興嗰啲包點鋪咧，即係其實佢一籠籠已經蒸曬喺度㗎啦。咁你一去到咧，佢就有個快報膠盒，跟住幫你入嗰啲你要鳳爪又鳳爪，跟住鵪鶉蛋燒賣鵪鶉蛋燒賣，跟住咁樣賣酒嗰啲鋪頭。乜達人啊嗰啲咧，你知 我知我知我知， 嗰啲都有流沙奶黃包，咁根本就。即系唔需要去酒楼食咯，已经变咗。 不过可能味道有啲唔同嘅，即系个个整法都唔同。因为有啲咧系斋甜嘅，有啲咧系甜得嚟又有啲咸，即系有啲咸蛋黄嘅味道嘅。咁我自己都 OK 奶黄嘅，不过奶黄 泥咧。 芋泥汤圆啊， 系啊， 我都有试过买一包，有一系紫色馅嘅、我反而又觉得个味冇咁浓郁咯，即系比较淡啲啊。 系， 我自己喜好都系中意食花生味。 等我讲呢一句啦。元宵节其实食咩汤圆都唔紧要， 又系嗰句， 最紧要就系同你中意嘅人一齐食哦。 我的享乐时代， 正如崔杰同话斋， 系 我留低咗呢句说话，真系几好用， 好使 好 用啊！ 真係好出色啊！呢一句説話，廣播界嘅經典金句可以 最緊要同邊個食嘅啫？ 係 啊，講得冇錯，同芭比一齊食好冇？ 梗係好啦。 好啊！ 喂，我都同你一樣中意食芝麻湯圓喎。 正啊，芝麻可以對頭髮好啊嘛！所有對頭髮好嘅嘢俾曬我食。 喂，即係湯圓咁多餡料咧，係咪都係中意芝麻？好似最夾係咪？ 係啊，中意芝麻我都係、 啊， 我本身都中意芝麻，譬如芝麻雪糕我都好中意。芝麻又可以开门，几方便， 好有用 的。钟哥你咧，钟哥， 钟 哥，钟哥， 小白你讲多句，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 芝麻开门， 开门，哇，即系俾你吓一跳，然后得啖少。 你食咩味啊，钟哥？ 红豆。 红豆唔系冇咩味咩？头先崔神厨房先讲完， 都系唔到噶。 我有我嘅坚持嘅，即系如果我俾你哋讲两句，我就转太中意食芝麻。 咁我就点可以屹立不倒咧？ 啱啦。 同埋钟哥系唔需要食芝麻。 嗯， 佢冇拎，因为芝麻生发啊嘛。 系啦，佢冇 呢啲我唔会讲 嘅， 乌黑啫， 乌黑啫， 乌黑啫， 唔系生发，你唔系 啊？嗱，佢都有少少生发作用，因为咧，我嗰阵时咧抬住小朋友嘅时候咧，啲医生都系教咧食芝麻嘅话咧，肚里边嘅胎儿 B B 咧真系会生头发生得多啲噶。 我以为系你抬住 B B 嘅时候你要生发添。 我都有啊，其实我嗰阵时都有啲 咩？ 我冇甩发，但系有生咗好多 B B 毛出嚟咯。 你有甩发嘅烦恼咩？ 如果我有，我会请教你。 哦，真系啊，冇嘅，冇事嘅。 因为今日爸咪有啲咩带俾我哋？ 今日紧要啦，嗱，之前咧就听你哋讲过话，到底派利是派到初几啦？咁你哋斗到嘅利是拆咗未先？ 未，我认真定我未？ 未啊， 未拆， 未啊。 未拆嘅原因系咩咧？ 我净系拆开嚟睇过啫，跟住就冇攞出嚟。 好多人都会咁做， 搞咁先咁。 钟哥个风好大风，我决定摆喺荷包嗰度。突然间有一日山穷水尽嘅时候先攞出嚟， 应急钱咁样 系啊系啊，都好急下先要用噶啦，嗰封嘢啊。 过年嘅时候咧，利是咧，即系如果要派利是嘅人咧，有时都有机会可能要拆开嚟用啊。如果唔记得带钱嘅话，不过今朝早点解突然之间问你哋呢个问题咧，就系想同大家讲下拆利是呢样嘢咧，都有吉日之分噶。 吓， 系啊，原来传统智慧咧就讲咧有两日咧系特别适合拆利是嘅，咁啊同啲传统嘅理念系有关嘅。咁第一个咧就系初七因为人日啊嘛，咁就象征住，如果你好似喺生日嗰日拆利是咧，就可以添多啲喜气啦。咁都系一啲意头嘢嚟。 初七我听好多人都系讲呢日嘅，即系话初七拆利是，听好多人都讲呢日。 但系你都唔拆， 我唔记得咗，因为夹完之后，摆到先，摆到先，跟住咧，原来今日已经系十。五啦， 系 啊， 我都唔记得咗，即系时日如飞嘅啫。 唔紧要，咁你就可以选择第二个吉日啦，因为第二个吉日系听日。 十月啦， 十个月后嘛。 听日。 听日系啦，就系、是、新十六啦。咁、因为咧，好多人都话传统派利是派到新十五。咁、如果你能够将嗰啲财富，因为斗咗利是都算系财嚟噶嘛，同埋福气啦，就系、是、聚集到新十六。咁啊，即系嗱，收晒咯，已经十五叫象征式。我当你今晚收到凌晨十二点啦。咁你就听日拆嘅时候咧，就有呢个聚财聚福嘅意思啦。 又储气啦喺度， 聚财聚福啊，即系新十六先拆得。 系啊， 因为就初七拆咗佢， 所以你可以选择听日拆咯。 咁有冇话如果两日咁去拣咧，边日会再好啲咧？即系我最多一个礼拜，如果你十六，我最多一个礼拜，系咪最多少少嘅会？ 我觉得咧就你自己中意啦，因为我觉得呢啲嘢咧都系心态上嘅啫。传统嘅智慧或者传统嘅理论就系咁样啦。咁最紧要自己系安乐啦。但我真系想讲咧，我自己嚟讲咧，我年年都唔记得拆利是噶。 哦， 系啊，我到而家咧，我都有好多利是系喺柜桶咯。 点解嘅？系咪用嚟嗰啲啊？用嚟用去都系面嗰浸啊，芭比。 系咯。 都唔系嘅，不过因为咧， 佢卖一个公仔都已经够食唔知几耐啦。 而家咧， 如果你用以卖公仔为生嘅咩，芭比？ 唔系啊，我喺呢度翻工为生嘅，即系我使嘅钱咧系出粮个户口嗰度支出嘅。唔系而家兴电子支付啊嘛，咁你知我又中意网购咧，咁买极都系即系账面个数字。其实咪同我屙你一样咯，唔系啊，我系真系想讲，好似阿 O 咁样咧，你买楼，你嘅嗰个楼啊，你睇嗰个面值系咪先？你都系账面睇啫，系咪先？你睇层楼升咗，你都唔系即刻攞层楼出嚟使啦。 咦，钟哥，我冇乜事，我出去先得唔得咧？我 饮杯嘢先啦， 饮杯嘢先， 等埋我。 已经下一个谂住话你噶啦，真系醒目啊！即系我自己就系咁嘅，尤其是小朋友嘅利是钱咧，之前咪讲过帮佢开户口嘅，其实都系教佢睇。账面嘅嘢咯，做父母咧多咗个概念嘅，因为一年咧好少有咁多钱，突然之间即系俾个细路仔去数啊，或者去入账，或者选择点样去使一笔钱啊。生日都会有利是嘅，但系就唔会话俾佢睇到有咁多面值啦，或者俾佢一个选择去谂下点样做。咁我都分享一下我自己咧，会同佢有几个小提议俾佢嘅。咁第一咧最大嘅提议，我就希望佢储起佢啦。咁但我就希望佢自己咧系有个主动权咧，去愿意储呢笔钱嘅，咁会教佢理财即系嘅概念啦，同埋同佢讲储咗笔钱，第时可以点用咧，咁就俾啲选择佢，例如去旅行啊， 投资 啦、 啊， 读书， 跟 阿 叔 叔叔啊， 冇啊，冇啊，跟其他人啦、啊，跟阿温卓培先生啊，王德基啊，邓星兴佢哋啊嘛， 等佢大啲先啊，咁另外一样嘢咧，我会中意咧去 帶佢去睇下一啲咧可以去捐款嘅短片或者係啲機構嘅，即係俾佢睇下，其實有好多人咧都有好多個需要啦。咁其實施比受係更有福。咁其實而家講拆利是都係聚福同埋多啲聚財啫嘛。咁都希望你聚到個福氣咧，可以分俾你身邊有需要嘅人咯。 講得冇錯啊，即係將啲好嘅信息啊、好嘅嘢咧傳承落去俾下一代咧，咁就要薪火相傳。 點解你唔教佢阿女？ 啊、 你應該視錢財如糞土啦，即係唔好教佢咁物質啊嘛，即係錢嚟嘅啫，身外物帶唔走嘅。 咁又唔得， 得唔得？ 咁又唔好，少部分可以俾佢視為糞土，可以自己洗下，買下自己想要嘅嘢嘅。 OK， 好。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